出街，我哋嚴肅少少。阿基可能要坐少少，如果唔係入唔到光。 好嘅， 雖然你係晚鬼機， 我都係喺陰暗嘅位置啊。 咁啊，不如講鬼故先突出嚟，唔講嗰啲縮入去。 好，咁嚟嘅咯噃。 好啊，唔知有冇人入出嚟咧？ 咁啊，睇下有冇聽眾先啊。 幾好幾好 rock 嘢喂，好 rock 嘅爸爸。喂，有冇人入咗嚟咧？究竟 要睇 开咗 refresh 下我哋个新嘅频道 先。今日有坚嘢同大家分享啊！ 嗱，点解我哋会喺度咁严肃咁样做啲？ 真系历历在目啊！个经验仲系 live streaming 系咪？ 好顺要睇翻， 好顺啊！有冇人入咗嚟啊？睇唔到咧， 要睇翻 live streaming。 Yes， 睇唔睇到呢、這个？你嗰个问入出嚟啊，各位零嘅点解喂？ 哇，好惊啊！ 虽然好顺， 我哋太过突然啦， 好突然嘅。 因为其实而家都两点几嘅， 喂，两点几真系冇人嚟嘅，应该 鬼故系。 但系不落， 有冇 po 埋 stage 个 page 或者你自己扮鬼？ 有啊，但系完全系零咯。 啱啱摆咗咯。 哇，咁夜真系瞓觉啊，唔系啩？星期六晚你又零 watch now， 真系太冇面啦。 咁我哋仲讲唔讲好啊？ 好一阵先咯，好一阵先咯。其实可能等紧。 其实系佢嚟噶。 哦，系啦，吹埋鸡都冇人嚟，不如取消啦。 系咯，下次再讲咯。如果唔系嘅， 因为冇理由等。 可唔可以唔止取消 delete 埋？ 系啊，咁啊有八 watch 喎，但系 啊， 我哋见到一个啫， 八个。 喂，俾啲反應啦！ 有啊，有人啊，頭先走老塔咁嘢啊！ 我專登講鬼故，但呢度完全 refresh 唔到喎，咩料先？ 誒，見到啦，而家 七個啫喎，少唔少啲啦 ？OK， 好， 廿個先開聲。 啊，我等廿個啦，叫埋老友一齊聽啦，即係呢個真 係呢度見到呢度 新鮮滾熱辣啦 ！Stage two 點 post？ 作假嘅，我俾雷劈都得啊！呢個真係 我就覺得佢。 啊！我俾系咪整个 link 啊？ 唔使我掉定你掉，我 而家 掉。 你有冇嗰个 account 有啊？ 你有噶？ 系 mini 嘅 我都系。你都系 mini 系正，咁我抌佢。 系啊，仲有啊。 系点？ 仲有啊，所以唔好走住先啊。 系，梗系有啦。喂 ，Jenny， 你系咪平时嗰个 Jenny 啊？嗱，咁哎呀，我 overlap 咗个 logo 添，真系笨晒啦，摆呢边。哎呀，好猛鬼啊！地动山摇啊！我壓住喉嚨咧，把聲好辛苦啊，都係用翻正常聲，唔好故作神秘。 好啦， 猛鬼機嘅喺猛鬼隔離啦。 Roger 閃咗。 哇！我會猛鬼好肉嘅。Roger 閃咗啦。 今日有靚女 Ada 同大家分享鬼故喎，你唔睇我，你都睇 Ada 啦。 係你睇我唔順眼，你都睇 Ada 啦。我而家呢度咧好勁啊，台面都見到啊，即係隻手唔可以亂咁喐啊，真係。拗肚腩俾人掉晒， 你系有啲痕， 捽脚趾啊啲咧都见到晒。 系咯，喂，廿个未啊？喂，廿个都咁辛苦阴功嘅真系， 系咪真系夜咧？但系大家今日咁早瞓嘅？ 喂 ，boss 你好， 喂，大家好啊。 喂，阿 Fred， 点解我听唔明啦？系咪突然窒得好交关咧？所以你唔睇啊？你话咩原因咧？你话，喂，原来以为九七廿四添，走先咁样，咩意思先？ 我是 Ada， Ada 猛鬼機， 大家見過我好 老探， 老探。 其實我都有講過一集鬼故的，不過可能不多人看啫。 有冇人認得 Ada 同埋啊？ 冇，你又不認得 Ada 啦，唔認得我都認得 Ada。 上次我的look就翻工look嚟嘅， 有人話 即係點話 OL 靚， 係啦 OL look 咁樣 ，OL look 嚟嘅。 有人话哇有脚睇咁样一截都 哇系咩咩等我翻睇先，咦我冇睇喎， 一截都兴奋。 诶咁湿窒窒到又停，冇听到。 哎呀， 唔好意思啊 ，Jenny。Sorry, 因 为 头先咧，即系终于 find out 咗问题咧，因为我个我个 OS 唔系嗰个 OBS 咧，即系嗰个 Stream 嘅 app 咧，就个 setting 同阿 Milton 即系阿 Forum 嗰边个师兄。嗰邊嘅 setting 有啲出入啊！咁頭先咧又我話衰嘅，因為我好遲翻嚟，咁啊 Milton 又 set 機嘅時間唔夠啊，咁於是乎咧即係就時間關係咧就有啲錯失， 未試清楚先出，咁以為得嘅，一路都以為得嘅，但一出到街咧，有人入嚟咧，就突然間窒到我媽唔認得。咁唔緊要啦，當收音機聽啦，我突然睇翻 playback 咧，係畫面唔喐啫，即係大家就咁聽 OK 嘅。咁因為亦都支持個內容啦，亦都繼續支持 forum 啦。咁咧呢度咧就唔係 forum， 呢度係咩？你睇緊嘅係咩？ 猛鬼 studio， 屌你哋都唔係，你都唔係長期嘅。嘅支持者嚟嘅， 搞錯猛鬼， 應該係你睇緊嘅 Stage Two， 我哋係猛鬼 Studio。 哦，得得得，你俾街拉啊嘛，咁 就呢啲咧就 兼導演， 呢啲咪一廂情願咯。 啊，唔係嘅， 即係我以為大家知，但係點又唔知？ 多咗好多人啊，而家 都未夠20個陰公。 嗱，揾多啲朋友聽下。嗱，今日真係講一個超堅，因為真係新鮮滾熱辣啊！ 唔係，我哋又有代價嘅，超堅係要廿人先開始講。 係啊，真係超堅，真係。即是作假的被雷劈啊， 好陰功啊，真係個收啊 ,Gary Kwan,Hello, Gary Kwan, 你過嚟快講鬼 故事。Gary Kwan 係一個香港最成功嘅一個陰謀論嘅主持人之一。因為我都經常聽嘅佢個節目就係無奇不有。 嗯。 但呢個似乎係節目廣告雜誌，即係只係而家拗廣告好難嘅。即係連隔離台佢都諗住啱埋啲廣告，即係你阿 Gary 喺度落個廣告啊，好平啊，8800蚊嘅啫。 有嚟自洛杉磯嘅朋友啊？ 喺邊個？邊個係洛杉磯？ 呢度 ，I'm watching from Los Angeles。 喂，多謝你啊！喂， 哇 我唔知啊， 美國嘅朋友你好啊。 咩泰料？你泰國人嚟㗎？喂，多謝你喎、啊。咁咧，即系你系咪听开我哋呢个 Stage Two 啊？即系话你系路过啊？路过更加欢迎， 系 因为咧，即系因为如果你唔系路过咧，你知道我政治立场，可能你走咗。 我哋而家讲曼谷， 唔系因为咧，嗱，好多朋友咧都分唔清呢样嘢嘅，因为 Stage Two 咧以前咧就系弹 band 嘅，嘅地方嚟噶嘛，咁咧曾经咧。有一班我好尊重嘅老即係資深嘅 band 咧，好老噶啦，即係我哋 資深音樂人咁啦。 以前佢哋係直頭香港許冠傑都未有嘅時候，而佢已經係製作緊唱片嘅。 嗯， 咁咧佢難得咧年紀一把咧都仲有呢個 original music， 哇，好作嘅。 咁可能有朋友話俾佢聽咧，原來 Stage Two 咧好支持啲原創音樂嘅，於是乎咧佢搭另外一個人報咗名，咁我 book 曬 studio 啊。找曬人俾個期佢，即係都一段時間之後咧，一個期又甩，兩個期又話唔嚟咁樣，點解咧？哦，可能佢就係睇個 Stage Two 咧，原來而家係講緊政治傾向嘅嘢嘅。 嗯， 咁突然間甩咗底，我都唔知點解。 啊，幾時嘅事嚟㗎？ 我諗係差唔多30個月前。 即係30個月前咋？ 係啊。 嚇！我以為你係30年，即係因為我以為你係 Stage Two、 啊。反而30年前就冇問題喎。 係咯， 因為 Stage Two 咧就淨係音樂，佢就一定冇問題。 係咯， 但係而家話9/24咧，都牽涉到少少政治立場。 哦，咁樣 即係冇理由世界仔啊！警察打人又啱嘅，哦，佢俾人打又慘喎。咁呢啲係人， 即係佢又唔想嗰啲，即係費事牽涉政治，我討厭政治嗰啲啦，係咪？ 哦，有乜俾你累死我㗎？成日玩 Ben Lieber， 我又支持你嗰啲政治立場㗎。係 啊， 咁亦都好理解嘅，因為咧即係。人去翻咁上年紀咧，上曬岸嘅話，就唔希望自己所有擁有嘅嘢咧，突然間失去嘅。 嗯。 咁但係咧，我企喺後生仔裏邊，後生仔完全未擁有過，就俾你呢啲人壟斷咗所有嘢。 係啦。 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唔緊要嘅，即係大家立場唔同，就自然嘅背景因為唔同咯。咁我咧個傾向就係接受所有人係唔同呢、這個先設條件，即係人人都唔同，我接受呢個現實，所以我有包容咯。 嗯， 系啊，哇！呢、這个非常之好啊，真系呢个唔猛鬼都拍下掌啊，呢下真系。 所以猛鬼都包容啊嘛。 唔系唔系咯， 即系鬼啊，梗系要猛。 唔系咯，二次元嘅朋友， 即系 band 梗 系要劲噶啦，系咪？ 包容啊嘛。 其实未必嘅 band 唔一定要劲嘅，我亦都唔需要一定系猛。 系嘅，冇错。 但系市场主导嘅底下咧，焗住啦。 佢话人猛个鬼啊，而家有 绝对系， 绝对系啦。 你真系听紧噶？ 呢个实在我哋嘅宗旨。 我就兴奋啊！有人真系听紧。 20， 好开始啦！一跌翻落19，我即刻唔讲， 即停20啊！揾到啲朋友听下，即系今日真系坚过 石坚， 坚过石坚。 我知道你成日咁讲，所以我唔讲出嚟，费事。 或者坚过， 我帮你讲。 坚过诶，坚过，仲有边个坚咧？ 咩坚啊？ 坚过邓兆坚啊！ 啊，我經過鄧少堅，經過黎偉堅都 OK 嘅。咁啊，不啊，唔好講 啦。黎堅偉啊， 黎堅偉啊，sorry 哥， 包偉堅就另外一個。 唔好亂講，講真啦，講真啦。 唔係包黎堅未啊，有排啊。 係，OK。 黎堅偉先。 我哋幫賣緊廣告。 啊 ，Ho Garden。 好嘅 ，sponsor 係 sponsor shot 嚟嘅。 You're watching Stage Tube。OK，OK， 好嚟啊！有一個人咧 ，bonus， 喂，點見法先？ 好啦，嗱，即係大家都應該第一集係咪？我係咪第一集？ 第一集嘅某個 studio。 我咁我叫阿 K 啦，或者大家叫即係唔知點解大家聽，即係觀眾好中意叫某個機，不過都唔緊要。今次就真係咧，嗱，之前都分享嘅都係比較都係道聽途說嘅，朋友聽翻嚟 就唔係第一身嘅。 但係咧，今次呢個就真係非常堅啦，只係兩個禮拜之前啫。我唔知係咪即係成日自己講得多咧，就會中嘅。今次就堅中啦。話說啊，就兩個星期前左右啦。咁我唔知道知唔知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喺元朗區咧，其實都幾多咧私人經營嘅一啲農場嘅。 私人 係啦，咁啊荒山野嶺啦，因為嗰啲都係好多年前，即係可能有陣時啲地啊，佢之前係即係喺香港耕種，咁你知而家冇乜人耕種噶啦， 又唔起到樓， 係又起唔到樓，或者係某啲地咁啊。咁佢就係咁啊，即係攞翻嚟啦。咁佢哋繼續做農場經營農場。咁佢哋好中意咧，去撥出嚟去做一啲 campsite 嘅。咁嗰啲 campsite 即係去俾露營啦嚇。咁嗰露營就唔係政府嘅，就佢哋係私人嘅。不過都唔重要。咁我有一次就同一位即係男女朋友啦。咁啊上個禮拜，上兩個禮拜，咁啊走去露營啦。因為嗰度就配套比較好嘅。老實講，我係有少少懶。真係懶鬼，即係嗰度有得沖涼嘅，係啦，方便有得沖涼，咁有得有汽水賣下，有小食部賣下，咁我諗住嚟個 casual 嘅先啦，即係 camping 啊 casual， 咁啊兼且有得燒嘢食嘅，咁我哋就去咗，咁啊正常啦，咁我諗大家都可能試過啦，咁啊就去到扎營啦，咁啊扎營咁啊當然就吹下風㗎啦，咁個營啦，咁啊扎下營，咁夜晚就燒下嘢食。OK， 咁又話說咁嗰晚啦，咁去到燒嘢食，咁我同一位朋友咁啊，即係烤咗個爐，咁喺度燒嘢食。喺我前面咧，喺我眼前同埋個朋友嘅眼前，就有一個冇人嘅形。點解我知冇人咧？咁因為咧，成個其實嗰個 area 入邊咧，啲人嗰個時候咧，仲係走來走去，同埋喺唔同嘅位置度燒緊嘢食嘅。OK。咁亦都有，當然啦，嗰一個地方亦都有小朋友喺度嘅，咁有啲一家大細啊，有啲男男女女啊，後生仔啊，咁喺度即係燒下嘢食啊， 係啊， 玩下啦，咁我就比較自閉啲，同我朋友咁兩個喺度燒下嘢食，突然之間我眼前個形咧就搖。咁你話你實 被風吹啫， 唔係啦，你實話啫，風撐嘢咧，俾風吹。 牛行過得 咁，唔係咯，俾牛行過或者即係有隻琴佢咁跳下跳下，即係好難講啲嘢。咁但係嗰種搖法咧，就即係基於基本正常人類都分到嗰種搖法，唔係風嘅。風嗰種搖法就係嗰啲發發發發發發發，即係你知而家嗰啲 cam 啦，都係揾一啲鐵枝嗰啲好彈性嗰啲嘢，好容易就撐起，跟住就揼幾粒釘喺地下叫鎖住佢，其實都係即係搖得步嘅，即係好搖嘅可以。咁但係嗰啲風搖，如果你有少少稍微去過野外嘅經驗，甚至 even 你嗰陣時佔領嗰陣時喺嗰度金鐘嗰啲扎個營嘅， 其實都係嗰啲。 你見到大風你搖，其實佢嗰種搖係嗰種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個 frequency 好高。 金鐘 都 型啦，金鐘 係啦係啦， 金鷹就比較了解。 金鷹又好中意搖嘢嘅，呢個大家都知㗎嚇啊，佢咩都搖嘅。咁咧咁但係你知嘅話，風嗰個搖嘅個 frequency 係好 stable 噶嘛。是發發發發發發發咁啊！ 即係大家有個經驗嘅 pattern。 係啦，個 pattern 咁，我見到個形係搖，係放放放放，就彷彿咧有一個人喺入邊，喺又從個 cam 嘅入邊向外邊推個形。 但係就唔使開拉鏈咁樣。 O、okay, K， 唔使開拉鏈啊，喺入邊推。咁你知嗰啲 cam 其實係用嗰啲咁嘅鐵枝仔嘅，鐵枝仔。咁你只要揸住嗰啲鐵枝仔咧，搖下就係大概嗰個效果啦。 咁但係見唔到人。 未住。咁当因为咧同场咧，即系正如我头先讲过，同场系一个比较即系亲亲大自然嗰啲家庭式嘅一个 campsite。咁嗰度因为有小朋友啊，咁第一件事咧，即系我唔系当人迷信啦，第一件事梗系科学鉴证先啦。咁我就会觉得会唔会系有小朋友咧？咁好合理啊！如果小朋友即系嗰啲小朋友贪玩，走咗入去摇下人哋个型，咁啊冇乜出奇啊！咁當然就所以冇乜嘢驚嘅，我不嬲都即係叫得猛鬼機，可能都呢啲嘢都要比較好奇啦。咁都係求證啦過去，咁睇下係咪我啲白厭仔啊，啲死僆仔走落去搖人哋個營。咁嗰日咧，因為我要燒雞翼啊，嗰度都幾黑，冇街燈，我就帶住個咧嗰啲礦工嗰啲頭燈，嗰啲 LED 燈嘅。Exactly 係戴係啊 ，Exactly 戴喺呢度，因為一照落去就可以照到。 即係望到邊就照邊。 係啊，即係睇下個燒雞翼同埋 熟唔熟啫。 Exactly 即係照落去睇下熟唔熟嗰啲。咁我走埋去啦。咁因為嗰度都冇乜太多燈，咁我就走埋去望一望個營啦。即係嗰個營係打開咗嘅。完全冇人，冇人，冇小朋友，冇嘢。當然隔離有啲小朋友笑聲，因為真係有小朋友隔離玩，但個營係冇人嘅。跟住我嗰下就望一望我朋友，我同佢講，冇人嘅。跟住我諗我同佢，因為我個朋友嗰個露營經驗比我豐富少少。比我豐富少少，跟住佢話唔得啦，翻過嚟燒雞翼啦。咁我哋就兩個繼續燒雞翼啦，繼續燒雞翼啦。而嗰個營咧就冇喐啦，即係喐咗嗰次之後。咁 anyway 啦，咁即係我哋嗰日都若無其事。其實嗰下我同我朋友有諗過，因為嗰營唔係我哋嘅，嗰營係另一對，我記得因為係一對男仔女仔嘅，即係我估佢哋係情侶啦，估佢哋係情侶啦。咁就係佢哋。起嘅嗰個營，咁我哋都有諗過，可唔可以講俾佢聽？嗱，我唔知道即係各位觀眾呢個情況，你會唔會話俾佢聽啦？ 我唔會講咯。 你會唔會講啊？ 我唔會講。 老探俾你講唔講？ 我會噶。 你喂，即係嗰度有嘢咁啊？ 唔係，你見唔見到啊？咩求證啊嘛？ 哦，求證，我求證咗噶啦，其實。 唔係，即係你睇下有冇另外一個人同你有同樣嘅經驗先。 佢咁啊，瞓街嗰度咁樣嘅嚟，佢瞓出邊？ 唔一定噶，唔一定 嘅。哦 ，OK， 或者佢唔驚。 唔係，做咗求證咗之後，哇，大家都唔使驚，即係得個知 者。都或者係咁，但我同我個朋友就選擇咗個就費事講啦，因為嗰下都相當明顯，同埋一件我相當。我覺得啊，即係喺我咁講啊，即係好真實㗎啦。其實都冇乜走賺，係一個唔係話完全隨便相信，即係隨便下下呢啲嘢鳩吹嘅嘢。但係嗰下都幾實在，因為嗰個搖嗰下咧，絕對唔係風嗰種 frequency 嚟嘅嚇。佢亦雖然佢個營係開咗，但你開咗嗰晚亦都唔係大風度可以用嗰個咁嘅力度嗰、那個幅度。去搖嘅， 同埋其實風吹唔係淨止一個營搖。 Exactly 係啦，唔係淨係因為同埋嗰晚唔係好大風，個重點係唔係嗰晚好啦。你話好大風平平浮浮，大家可能喺金鐘佔領區見過，即係平平浮浮浮浮浮浮浮浮，好似坐帆船咁噶嘛，係嘛？我即係入咗好似帆船咁樣噶嘛，入去瞓嘅話，但其實佢唔係咁，佢係錯啊。咁 OK 啦 ，anyway 啦，咁話冇話到俾嗰對情侶聽啦。咁我哋就個營就冇事，咁我哋就繼續燒雞翼啦，亦都開開心心，即係唔知算唔算開開心啦。大家流一滴冷汗，跟住就食完啦，咁就翻營瞓。第二朝咁去到翻即係出營啦，下走啦，離開啦。咁原來喺個農場嘅門口係一對金頭。咁嗰下咧， 你覺得直接有關係？ 我就釋然啦，我反而釋然。嗰下覺得。其實人哋喺度先嘅， 係咯，你哋打滾， 即係我哋就喺度古靈精怪咁喺度，即係係咪啊？即係嘈之巴閉，夜晚要三更半夜喺度燒嘢食，啲僆仔喺度走嚟走，佢咧就可能即係嗰啲即係盲嗰啲咧行過咧，擁即係行過行咗入營，跟住擁住撞咗幾下，跟住行走咗嗰種。 唔係啊，其實我都係似平行宇宙咯，佢都唔知點解 kick 到嘢。 係啊，真係真係 佢都好驚嘅， 到嘢似平行。 死啦！行下街 kick kick， 佢又睇唔到嘢。 係啊， 跟住又同隔離咯， 頂住佢咯， 跟住同隔離嗰個塔嗰個人講咧。阿塔隔離塔坑啊！我又頭先 kick 到又睇唔到咩？你 kick 唔 kick 到啊？ 係啊，即嗰類，我真係嗰種感覺，即係嗰下我係適應。其實真係可能我哋有陣時都即原本荒山野嶺， 即係佢金塔嘅嗰啲位置就係嗰啲佢去某個去咗平衡時空嘅一位朋友，咁喺嗰度，咁我哋起個營就棘住咗佢咯。咁、所以佢喺入邊咪㧬幾下咯。 佢又講下啲人股咯，哇，幾恐怖啊！ 佢 俾人棘住， 棘住我行唔到啊！對， 未試過咁恐怖啊！ 唔係啊，有人話可能喺平行時空有兩個人共赴巫山之中，但係失敗咗。 冇錯、 有觀眾。睇穿 你咁好眼嘅， 乜嘢啊？ 睇穿世事啊！呢度 嗱，我咧就好渣嘅，我就利用呢個新嘅高嘅科技咧，我就咧我讀都懶讀嘅，咁我就利用咧蘋果會俾我哋一個 speech 嘅功能嘅。 誒得噶 ？And to refresh your time， 咁嘢話 sorry， 往咩打轉9343 G 9343，仲有 Anton Fritz 我揸选咗 G 9343 G 9343，对 What is your 晚安话紧嘢啊 ？Anton Fritz voice up 介绍下唔该 G 9343 G 9343，咁失实都有听，冇听到，点知现在又有 Pandas at Hello 探长，咁嘢啊 ，Pandas Loader。基 Anton Fritz 一来疾，二来自官讲野慢三拍，我来是听是龙呢下老探基及 a deadly first time watching live， Hi I'm watching from Los Angeles， Thanks Anton Fritz 三来靓女对我带头山顶位睇埋去 Kimmy Low 好嘢喎 ，W H 坤而家人 系从哪个鬼群 啊 ？Anton Fresh 冇贪官而家走， 神威决定 Anton Fresh 去嘅 James T Best， 卡入 China 今记时间 Terry Quad Winifred 70后90年代潮人 Anton Fresh 天水围 What is zero 打住 Candy Crush 听我咁惊 ，Candice 如果可以 background music 唔使咁大声啦 ，Anton Fresh 今晚散场会唔会去宵夜 ？Miriam Miriam Jason 话紧迟开台 Tech Music MB 对模式有音效 ，W H 坤唔通有两个人正在共赴巫山，但系失败，死人坐火车话紧嘢。系 Anton Fred W H 坤，世事都俾你看透了。W H 坤所有传说都系人为。 整个停嘅，喂嗱，其实咧，我点解俾佢虐待大家咧、原因就系咧，我系狗吹嘅时候咧，我已经谂到个方法咧。如果大家想听呢留言听得舒服咧，你喺打一个留言之前，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先。 打完留言之后又标点符号，即系可以 quotation mark 咁样前后。 哦，得噶， 咁咧佢就会。 只 是 讲 过 一句， 不是，他就会呢就有条有理的，就不会讲完之后呢就即刻噏下个名字，你不知道讲什么 的。即是他会顿一顿停一停的。 咁有理有节呢，咁大家就听到好舒服，就即係唔使专心 自己。我哋唔播啦，有人话爆咪 嘅。喔係呀，有人爆咪。 嗰个 机 械音爆咪。 喔，其实呢个机嘅架细声啲咪得啦。 死啦，突然间我想好驚添，我想去个洗手 间。好 啦，你停一停咋。 喂、okay， 咁呢听众们呢就即係而家有几十廿几个人呢我都觉得 OK 嘅。咁因为呢即係呢啲突击呢日头都多喎。譬如我有时返工呢抛闹，尤其是我就好猛嘅时候就出个 live 呢，就希望自己唔好咁嬲呢，即係抒发咗。咁嗰度都有成五六十人睇喎，人頭即係純粹夜晚黑呢，即係啲人唔慣，啲聽眾唔慣有呢、這個 呢、這個時段。 係啦。 係啦。我剛才見到好多人留言都話嘩咁夜呀，做乜呢個時間開 show 呀、突擊嘅我哋呢一場。 係呀，點解突擊呢？因為 Ada 呢，我哀咗幾次嚟佢都唔嚟嘅。第一次嚟完之後可能係真係忙嘅、 啊。我係真係忙啦，我知你話即係我要回內地㗎嘛。係 啦。咁今日呢即係講難聽啲。送上門喎、大佬。 咁今日我同咁都爆我啦。咁今日其實 今日我同 Ada 呢有啲公幹一齊幹嘅。咁即係因為要補返錄一句 voiceover。咁專登呢遠道而嚟呢就搵我即係完成埋嗰單 job 呢。咁點知傾開喂不如今晚我哋講一個話題好啱你㗎喎。咁我諗住呢都係開句聲多口呢，睇下佢得唔得人嚟講頭先一次觀個節目呢。哦，點知佢真係講義氣啊！呢女真係要抄牌啊！真係， 唔好意思啊。 咁你佢真係應承咗我咧，佢真係會嚟咯。 即係同朋友食完飯都嚟揾我。咁咧就梗係點離開咧？ 你唔早啲講噶，知道有靚女嚟，我早啲過嚟。 你知啦， 我冇應承實嘅。 冇錯啦，我對住靚女咧都係一個稀奇嘅心情噶，即係嚟就嚟到咪嚟咯，嚟唔到我真係無論無謂咁高期望咁啊，保住自己個情緒啊嘛。係。咁於是乎咧，咁頭先啊做完阿千金嘅節目咧，咪食宵夜啦。佢話我唔肚餓喎。咁你唔拖怕唔怕嘢先，佢又唔怕嘢喎，喂咁講鬼故啦，你有一次你專登 report 俾我聽話，喂我最近有勁嘢咁樣。 咪就係、是、7月14日。 頭先睇嗰啲嘩好鬼都幾驚下㗎嘛。 廢話唔太多講啦。 嚟啦嚟 啦。你個經驗係點㗎？ 因為其實如果之前有留意萬鬼燒到，我係有上過嚟一集講過自己嘅親身經歷係喺我自己間房度嘅。咁但係嗰個已經係幾年前嘅事嚟㗎啦，都其實都唔係幾年前，都頗長嘅一段時間之前。咁但係即係今年嘅即係7月14附近嗰啲日子啦、又再發生類似咁嘅事，雖然就好似冇上次咁驚，但係因為真係其實好近， 即係又係喺屋企， 又係喺屋企，又係間房度啊！ 呢啲好 雜 使， 但 係 住喺屋企走就走唔到。 即係你譬如我頭先我 你唔會夠膽走嘅， 我離開個 campsite 冇嘢咯， 怕咯，有時怕 咧， 走 人啦 ，say 個 goodbye 就走人啦。 唔好意思， 咁屋企冇得 say 個 goodbye 嘅喎。 咁你點樣自處咧？呢啲 因為其實喺上一次件事發生咗之後咧、我有個朋友有後屘嚟過屋企、我唔係叫佢嚟睇風水嘅，但係佢聲稱佢自己跟過師傅嘅。咁佢見到我間房咧，就已經話：喂，阿女你小心、你前面嗰笪地咧係啲出入口嚟嘅、你翻屋企都唔好。 咩出入地鐵出入口？ 梗係俾啲嗰啲平衡空間， 哦、平衡時空 有少少係啦 ，overlap 咗咁樣咯。 哦，平衡時空係啦，即係林鄭嗰啲啊，唔係，即係佢哋都唔係我哋同一個時空啊嘛。係 啦 係 啦，離咗地嗰啲咁樣。 佢哋個諗嗰啲嘢，個次次唔識買嗰啲都係唔係我哋同一個時空。 少離咗地嗰啲咁啊，搭 overlap 咗有少少，有少少交 集。咁但係佢唔知道你之前有個故仔啊。 我冇同佢講嘅， 但佢 一見到，跟住就已經同我講：喂，阿女，你翻屋企咧，唔好行呢邊門口。佢話好在你個正門唔係喺嗰邊。 高人嚟喎。 係我唔知啦，因為嗰陣時我冇同佢講過我發生過啲咁嘅事嘅。 我就咁即係你冇講佢。 我冇講過，佢淨係入嚟我屋企燒嘢食，因為我住村屋啊嘛。佢入嚟燒嘢食，跟住佢喺三樓望翻落嚟，我住地下。佢三樓望翻落嚟地下，見到我嗰間房咧，就已經話：喂，阿女，你小心喎，你行路盡可能夜晚翻嚟唔好行呢邊。 嗯， 佢因為你前面呢個 area 係佢哋出入口嚟嘅，亦都好聚。 嗱，如果我課上次冇聽嘅朋友咧，我解釋下俾 Ada， 唔係解釋俾大家聽 Ada 咧嗰個環境點解佢會咁會專登提醒佢咧？原因咧，佢屋企咧就有個 backyard。 近似啦，即前面有個少少嘅小 前院後院啊， 前院啦。 大概嗰個大細係幾大到，即係乜半個籃球場咁樣咯？ 冇咁大， 冇嘅。 佢當然在咧，佢屋企分咗兩節嘅。 哦， 佢間房咧就要經過個前院， 嚇咁 有間獨立屋仔，我見過呢啲屋嘅， 好得意喎！ 就我自己獨立咗有間屋係花園入面嘅，咁而花園嘅外圍我都有睇過，就 雖然個花園可能係出入口，咁但係都 但我係有鐵絲網圍住嘅。咁鐵絲網圍住嘅 嗰啲 係 穿 過 嗰鐵絲網啊嘛， 係啦， 唔好意思，你今晚要翻屋企咯。 唔係，第一集我講咗㗎啦，所以係知道發生咩事嘅。但我係鐵絲網外面再有一個小嘅一笪小草地咁樣啦，隔咗一條小路，咁有個小草地喺嗰度嘅。咁嗰笪地就唔屬於任何人，咁再附近再有啲村屋咁樣啦。 嗰地係雜草咁樣， 雜草 乜都冇㗎啦， 冇乜人經過，因為嗰條係一條小路嚟嘅。各自村屋喺後面，即係正門都會有其他路入，所以其實就唔多人經過。 但嗰、那個唔好意思，即係我比較即係問嘢仔細啲，係咪即係其實大部分嗰條村入邊啲村屋都係圍住咗呢一個？ 唔係 嘅，但你就歸家必然經過嗰、那個。 嗰個位唔算係必經之路，即只不過係咁啱喺我嘅門口前。 哦 ，OK， 咁都係你門口啦。 係啦，係啦，咁但唔算係好正門，即係我哋入出入唔係喺嗰邊。門口入， 即側側地 咁。係啦，側側地喺後面嚟嘅。咁我嗰位朋友就已經提過，佢話你夜晚咧翻屋企就千祈唔好行呢邊條路。佢話因為呢邊好聚，同埋亦都係佢哋出入口。如果你聽到有人嗌你，你更加唔好應。係啦，佢話一定就 唔係 好嘢啦， 佢話、你就即係有人嗌你，你都唔好 就算真係 你嗰個區，你住嗰個區村屋係大概邊個區啊？ 你講講得㗎？ 講過 區都講得嘅。 講過唔係，我講到仔細係大美督咯。 哇！大美督附近有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叫新涼潭嘅， 再入啲 嗰邊就再入啲嘅，嗰 度就出啲。 但嗰邊都幾即係又係嗰啲荒山野嶺。 新涼潭我都講過，新涼潭。 新涼潭呢個係即係基本上係傳統嚟㗎。 咁佢講埋佢個唔係傳統，係 佢嗰個唔係傳統。 咁即係前面有搭即係小草地咁樣啦。咁其實已經有朋友 warn 過，就話嗰邊比較容易聚集到一啲，即係或者可能容易 overlap 咗一啲平行時空咁樣啦。咁我都唔出聲嘅，即係當時聽到，咁即係聽完就算啦。咁即係隔咗幾年之後啦，到今年嘅鬼節嗰啲時間呢，咁有一晚半夜瞓瞓下覺，又係半夜，你真係好鬼驚，你走都走唔到，因為自從有咗上次嘅經歷呢，你真係熬底呀，你半夜你聽到有聲都會有啲。咁係吵醒咗。咁我俾咩聲吵醒咗呢？上一次就係啲鞋經過嘅聲音。 要搵咗踱步㗎。 係啦，踱步咁圍住我間房啦。今次呢就係相信大家有聽過大排檔炒嘢食嗰啲聲音。 炒鑊 咁熱鬧。 嗰啲符即係佢哋咪用啲火水爐嘅。 嗰個氣爐嚟 嘅。嗰啲符 跟住炒。 係啦，同埋呢你啲人係會嗰啲碗啊，啲玻璃羹啲燈燈嗰啲咁嘅聲音。 佢想落嚟坑㗎嘛。坑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哋嗰啲咪落啲鹽呀油嘅時候，佢係會筆跟住坑一坑個邊跟住先至落㗎嘛。 分埋落去。 係啦，佢係好近鬼節嗰啲時間嘅。 即係市集嚟㗎喎。 係啦，咁我就。 夜市啲 friend 嚟㗎喎。 係市冇炒喎。 旺角夜市即係朗豪方面。 佢設舊陣時嘅大搭地。係 啦，我又唔係新年，我嗰度更加唔會有大搭地，因為周邊嘅住宅都係村屋啦，亦都半夜三更時間唔會有人食飯，對面屋都唔會有人呢個鐘數食宵夜咯，咁即係同埋都知道對面屋其實好似即係熄曬燈瞓曬覺噶啦，已經係 即係嗰陣半夜嚟噶啦， 係半夜嚟，我係半夜瞓下一覺吵醒咗， 瞓下一覺吵醒， 所以你係知道呢件事係冇可能會有喺你屋企門口，係 正常嘅人類活動啦，係 啦，仲要係由嗰個方向傳嘅一個聲音過嚟。 我想知道咧，除咗炒鍋之外咧，洗碗之外咧，有冇啲客仔嘅差妹啊咁嗰 冇。冇人聲囉、 哦、 但 只係 一啲物件碰撞嘅聲音囉，係啦，咁都持續咗一段頗長嘅時間。 哦，你有冇呢個電話錄低嘅？ 我冇，我冇，因為其實我電話我不嬲瞓覺，我唔擺枕頭邊嘅，我擺比較遠嘅，係啦係啦，擺得比較遠嘅地方插電呢亦都咁，咁所以就但係今次就喐到嘅，我係即係冇上次咁破，呢次係喐到嘅，完全喐到。 我盼當下次錄低嚟聽下。 哇， 探长少少， 我哋先 下次你一见过，谂起探长，帮下手，即系我真系好想 听我哋 研究下呢啲嘢。 我都唔知录唔录到，因为其实， 唔系有时有啲嘢入你个脑嘅，就唔 系 经历耳膜嘅， 即系有时你电话声同你人，你听到嘅嘢可能 系 有啲唔系好同。咁同埋我嗰阵时就安慰自己咯，我都唔尽可能，我都唔想 即系尽量喺一个方向唔好同你一齐变， 即系交唔想交集得到嘅，我亦都冇话吓亲人。 我谂都冇人想交集得到嘅， 我亦都唔想吓亲人。佢哋咁热闹，佢哋咁热闹，咁 你选择 咩大佬？ 你想继续瞓啦，又话选择听清楚啲嘢。当时 我系选择咗攞手咁样摄退我床边个手袋，攞咗个 headphone 出嚟塞住个耳仔。 逃避啊！ 嗯， 其实都啱嘅。 当听唔到， 即系有时咧交感咧就一定会出事嘅。好多人都咁讲，即系你太过投入佢咧，亦都系佢本身佢拎出呢个余力嚟引诱你入去嘅一个方法嚟嘅。 嗯， 即系如果你真系癫到你行出去咁样。即係第三類接觸感咯， 所以我覺得我 cam 嗰下，但 係、 我已經算係咁，因為嗱，老實講，即係好老實講，我用嘅原因咧係同場有其他人， 都係嘅。 如果你話好，我好似你咁嘅情況， 我 講嘅就即係咁樣自己同埋仲係半睡半醒嘅狀態，我諗我都未必啱啱做。我同場有朋友，同埋嗰個 area 其實有其他人。咁我先大膽咁做嘅啫，如果唔係我換咗我，因為我 係因為你會知道你有咩事有人幫。 係啊，我做得開比較眼神嘅朋友。喂， 但 係 Ada 咧，佢嗰個地理方面咧，我其實真係幾服你嘅。佢咧叫天不應嘅，其實佢 嗰個位真係 因為佢離開咗屋企嘅，即係有段路仔嘅。 咁 咁得意噶， 即系 佢个距离唔系好远，但系始终你系隔咗两对门啊嘛，即系楼间房一对门，咁跟住之后我本身屋企嗰度一对门，你要嗌到屋企人听到你把声，其实 咁样噶，佢真系 exactly 嘅， 系分开，你当系 separate 咗两间屋， 就系 external hard disk 咁咯， 系啦， 哦咁样样噶， 你当系一间大屋同一间小屋咁样， 即系你就自己就系瞓一个小屋， 好 private， 好有 privacy， 好有 privacy， 但系隔篱仲系门口添，好嘢啊你。 我建议你咧， 即系你系嗰、那个即系 reception 嚟嘅。 我建议咧，你买啲龙套猪喺摆喺房，即系求够用嘅。 我建议我买个关二哥喺度， 即系龙套猪实际好多。你见到嘢肥，佢鬼都惊啦，大佬。二来咧，哇，成村都知道你屋企有事发生。 但系因为上次发生完之后，我都系真系有去求神问卜过，佢系讲过话，因为我而家嗰笪地系祖先地嚟嘅、 哦， 所以佢其实应该系有祖先保护你系。正常系唔会有事嘅、 okay 啊，即系屋企嘅祖先地嚟嘅， 系啦系啦，就算系屋企嘅祖先地嚟嘅，即系唔知几多几多代之前嘅地剩落嘅，咁、okay. 所以佢系话正常啊吓，即系我唔知嗰、那个嗰位高人有几高啦吓，但系佢就同我讲正常咧就会有祖先。被有就应该冇事，亦、 哦、 都睇唔出有迹象有嘢跟住我。 哦，但系就会有阵时 overlap 或者唔小心出现咗喺你面前啦。 嗱，我要讲翻先啊，嗰位即系 个形象系点啊？你咪话见到啊？ 系啊系啊系，我系见到，但系即系两个唔同人嚟嘅。话我间屋系嗰个出入口，同埋话冇嘢跟住我系两个人，即系两个唔同嘅人嚟嘅。系啦，但系上一次我见到佢系即系一个人形形状，白色一团嘢咯。 睇唔清楚，烂嘢口皮， 冇样嘅，亦都唔夠膽真係碌大隻眼仔細去睇、嗯。但我係知道有個人形，因為係佢叫我同我講話，你唔驚你咪望過你咯。係佢同我講 咁挑人性嘅， 你哋聽翻呢個節目咧， 佢唔係用挑人嘅， 今晚即刻翻嚟聽。 係啦，佢唔係用挑人嘅語氣嘅，佢係好平淡同我傾咗一輪偈、 嗯， 即係講咗一輪嘢噶啦，已經。跟住之後，佢應該 feel 到我好驚。嗯，因為我真的是笠住個頭， 其實你嗰次咧， 飆曬冷， 某程度都是交感的，其實 但是沒辦法啊， 即係佢太強了個能量。 係啊，佢真的同埋我真的不知咩事。喂，你幾時先完啊，大佬？ 但你又真的諗住同佢傾偈喎，好似 我冇諗住同佢傾偈。 唔係，佢係啲能量強到不停咁逼佢聽， 佢逼到我是冇得唔聽咯。 係，即係如果大家想聽呢個故事咧，麻煩翻翻去之前咧，有個九七廿四嚟嘅。 唔係，都係晚鬼 studio， 係翻晚鬼 studio 咧，其中一集係 Ada 嘅， 我今晚直聽。 有人聽過㗎，佢話見到我上次嘅 look 係好斯文嘅，同今次嘅樣完全唔同。 嗯，今次 hip hop 啊， 係啦，今晚要啲，因為今日假期係啦， 咁可以。OK， 平安裝嘅人話，我估其實我係有需要呢個 裝個平安裝啊。 但其實自從上一次件發生咗之後咧，我有一段時間係長期將個。子母機，即室內電話有 室內電話轉子母機， 咁佢有一個 function 係呼叫 啊，係 啦， internal 但其實我覺得你冇用嘅，嗰啲一定同電波有關。 係啦，所以 後面 同埋擺擺下，發覺冇乜事，我就又再擺翻開佢啦。 龍兔豬或者椰子球唔 OK， 關二哥得唔得？ 椰子球， 椰子球就 OK 啦， 會燒咗。 椰子球， 我就系觉得会系自己屋入房里面爆，咁见到光一闪。 O K， 喂，咁咧，咁上次你听啲大排档声咧，塞咗 headphone 又完全解决咗。 我塞住咗 headphone 揞住咗，然之后就照瞓。我同自己讲，佢哋开 party 啫，佢哋冇搞我嘛。今次即系我听到外面。 其实咧，你谂咁多，咁有同理心咧，你都嘅交感咗。 系啊， 你谂佢哋。 因為你要安慰，即係你要 你 心好過自己 啊！ 係啊，你講話要老探要你要心安理得啲啊！如果唔係你，哎個好情緒係好不安 的。嗱，我哋完全唔會理佢嘅原因咧、就是，即係而家咧啲人成日講選特首咧，即係你又同佢諗埋究竟嘅習近平嘅同佢握手啊，又同佢諗埋 哇， 政府鬼諗乜係嘛？ 其實我覺得咧，你聽到啲鬼。同埋而家去扮選特首都一樣，即係大家都係俾人玩狗咁玩。 嗯、 你又冇份選，但你又好關心嗰樣嘢，就的的確確係影響到你嘅，即係同鬼一樣啫嘛。哇！佢影響到我翻唔到工喎， 喺 度鬼上身，可能要咬住啲匙羹咁樣， 匙羹 夾手指啊， 夾手指喎，即係事實上影響到你嘅。 咁選特首，佢邊個做特首唔同嘅人都知啦，唔使多講啦。即係董建華做同曾蔭權做啊，真係好明好唔同嘅。六八九同阿曾俊華又好唔同嘅，鬼唔知咩？就得你揀先得㗎，你有你份參與先得㗎。你成班人俾人玩狗玩，你又上頭喎，又嗌交喎，又爭埋嗰個， 真 係 好唔值得。 乜為啫？你即係你我意思你同鬼交咁咧，就即係同共產黨交咁。係 啊，咁佢哋最大嘅鬼啊！ 我唔想㗎。 喂，根本 想㗎。 其實大家都唔想㗎，大家都係人質嚟嘅。俾佢揸咗喺手，喂！但係你即係我覺得最佳咧，就好似你咁塞住一封，即係根本嗰樣嘢係人係鬼都知，佢一定影響到你嘅。但係你揀邊個特首，你有冇你份？即係俾你覺得咧，你好似有份揀咁啊！即係大家都慘被愚弄啊！但係我最唔值得嘅咧，就係冇一班人好團結，一班人大家都有個理想，想真普選。但你冇不特止，仲要俾佢令到你分化咗。 冇錯， 問你自己喺度嗌交，呢 樣嘢真 係 好， 覺得好唔值得嘅，即係大家食錯藥咁樣癲咗喎。係 啊，完全同意，即係好似去為咗一啲，就好似有陣時真係講得真係咁嘅比喻咯，好似真係撞鬼咁。係 啊， 有啲人其實我哋冇辦法控制，即係佢嚟揾我哋嘅啫嘛，唔係我去揾佢咯，我唔通作法去揾佢咩？佢係揾我哋，但我哋就自己一個同埋佢。 唔係，其實同啲人走去求神問卜都一樣嘅啦。其實我離身唔係身靈。我覺得求神問卜係嘥氣嘅，即係你根本就當咗佢存在，即係唔係話你錯，你覺得自己心安咪得咯？即係我講我嘅 theory 咧，我覺得你同佢輕交一樣啫嘛，你又要專登揾嘢拜佢啦，專登認同佢存在，你已經係庸人自擾啊！簡直係咧，你萬劫不復添啊！ 本來就一國兩制相安無事，係 啦，冇錯， 河水不犯井水， 佢有時 crossover 咗，你咪當佢軍演咯。 我哋就比較即係 cover 咗阿媽咪啫。 咁但係假如你又同佢一齊發生關係咧，其實你走去拜神，走去賣你怕啦，咁其實都係發生嘅關係。 係啊， 即係我認為，所以咧我從來咧我都唔買呢啲牌。 即係譬如好似話啲人都成日講一樣嘢咯，就係話你譬如你去泰國拜四面佛，你如果應驗咗，你唔可以唔翻去拜神，因為你一旦有咗嗰個 contact， 其實你根本係找死。 係啦，即係好似同外星人一樣，即係你有個 contact。你唔可以停㗎喇， 叫 據說一停你嗰年就會啲運就相當係跌到落谷底嘅。 照霍金講法你仲係雷鬼攞命添。 係呀係呀係呀。 外星人根本就係覓食者嚟。 係呀，玩手佢係 predator， 係咪佢你係即係佢係情囉 咁 樣。可能係咁講，即係等於拜聖面佛嗰道理，你一係就唔好搞。你一搞你就要年年去搞，你一旦唔搞你就一身泥啦。即係其實所以阿老探都有啲道理㗎，你一係就唔好。 每人都有自己的道理 的。即係你就無謂，一係你就唔好掂啦。 即係呢啲係等原來交咁咋嘛。 係呀。 咁你於是乎呢，即係你下次如果再有呢，即係我即係點解咁講呢，我都令你適宜嘅其實。即係你日都要對住佢，日都要對住呢個出入口。咁變咗你點樣呢，即係覺得你直頭當佢留都得㗎喇。原因就係佢能夠整到你嘅可能呢個 mind 度啦，騷擾你啦，佢唔能夠幫你鎖門㗎嘛，佢仲未咁勁㗎嘛，佢唔能夠幫你個 iPhone 鎖改密碼㗎嘛。 唔得。 你根本就唔能夠做呢啲嘢㗎。咁即係雖然佢存在我認同嘅，但係你唔即係盡量唔好理咁多。 所以咪心埋耳仔當聽唔到。即係尤其是今次佢哋唔喺我房入面呢，我就可以 有聽眾問你有冇平安鐘啊？ 喂，咁啊， 睇一睇先。 我講咗啦，平安鐘。 今次再俾個機會啊！嗱，今次佢哋咧好合作咧，就喺之前咧就加 又嚟嗰個係嘛？ 係啦，其實我呢個長期都會用嘅，因為咧我 得唔得？ 但係佢話好爆啊！ 唔係我刪細咗嚟， 刪細少少聲係。 養鬼仔同包二奶會唔會都係一樣？ 晚 上好啊！大家唔記得打逗號，搵信王。不過我唔敢聽鬼故，走先。色輪王， 包 米阿蘭Tom Fred。曬於真人發聲，呢個係老探今個世紀偉大發現。Fantastic 真係可以停。W H 坤，我唔睇 Facebook 都唔知。Tom Fred， 對多啲嚟狗吹。老探包你收視飆升，小明坐火車，正亞威。Anton Fred 是不是穿屋果單 Pandas 不同上次完全不同樣、上次個樣太斯文 Pandas 出面行旅行去 Anton Fred 老探個樣好像元神出竅 Anton Fred 風水佬話是最陰之地，個名都講你知一二 Anton Fred 都有無興趣看個平安鐘。我要H 君，如果敢講所有保安都是勇者， 哎，我妈咪系保安嚟噶，真系勇者嚟噶都。 嗯，其实保安都真系几勇者噶，你唔好话。 啊，嗰望法颜色，睇 下佢颜 色噶， 即系星驰嗰套系叫咩话？ 诶，回魂夜。 啊，夜夜夜。 回魂夜都系略知一二啦。 系啊，保安真系。都已經應該練到處變不驚㗎喇，你咪你媽咪話都有啲遇過啲嘢係咪？ 其實就唔係我媽咪遇到，係即係佢工作嘅嗰個地點呢，都係屬於比較少人，即其實唔係叫少人，但唔算係成日有好有人氣嘅地方。 某某某某乜乜乜農場咁啦，係咪嗰度叫係咪？都係啲荒 山野 嶺。 荒 山野 嶺嘅地方，但係佢亦都有啲類似度假屋咁嘅地方，可以即係俾啲團體入去 音樂農莊 咁樣。 烏溪沙度假村嗰類啦， 嗰類 啦， 嗰類咁嘅度假村，唔講地點啦。 係啦，唔講地點啦。 係啦，唔講地點啦。咁，其實但凡呢啲咁嘅地方咧，都梗係有啲位置就零舍 陰啲， 係啦，零舍 同埋容易接觸到啲。 冇錯啦，咁其實我媽咪啲同事全部都知嘅，佢哋 係 邊個 location 或者邊間屋特別係容易出事嘅。 嗯。 咁但係你唔會同啲入嚟嘅住客講㗎嘛，即係你冇話係你家屋 咩喎，同書我一樣對 話，係啦，唔會講㗎嘛，即係同埋唔係人人都會有呢種感應㗎嘛，咁唔係嚇親人，所以都唔會講嘅。咁但係自然就係有一晚，即係上年差唔多最凍嗰幾日，咁、就有住客入嚟住喎，咁你去到啲荒山野嶺，嘩凍死人咩，咁所以就每一家都 arrange 咗嗰啲暖爐俾佢哋嘅，即係小型嘅暖爐俾佢哋。咁正常係都試過曬係冇嘢嘅，即係 work 嘅所有暖爐。但結果嗰一晚有住客搬咗入去住之後咧，就半夜三更打電話落去佢哋嗰個服務處咁樣啦，類似係因為夜晚都會有人當值噶嘛，即係可能雖然得一個 staff 咁樣。 喂，半夜都打去好嚴重。 哦，佢半夜打去，佢唔係話見到嘢，佢反應就話 即係好凍， 個冷氣壞，嗰、那個暖氣壞咗， 暖 氣壞咗。 我話 report 係嘛？ 係啦，暖氣壞咗 report， 咁我冇問題。你暖氣壞了，我咪攞個第二個同你換咗佢咯。咁我換咗換翻上去，再開都係壞嘅，出凍風唔出暖風。 即係 bypass 咗個廢。 咁呢啲成日都有啦。係 啦，咁成日有啦。咁 唔出嘅真係即係擺得耐啦，就係壞 啦。第二個再壞咗冇問題，我開第三個全新嘅俾你。 啊，全新嘅。 全新係 office 開盒，係 office 插製，試過曬出暖風嘅。 出暖風嘅。 一切正常嘅，先至再抬上去。因為其實佢哋個腦距離遠㗎，即係你住個度假村嗰啲， 即 係 行5分鐘， 一號行到26號， 係啦係啦。所以喂，我都唔想半夜三更同你騰嚟騰去，我都凍㗎嘛，咁樣騰出去，我都想留喺嗰個 office 度坐下 hea 下咁樣。咁啊，攞第三部暖爐再去，隔咗陣再打翻電話翻嚟，都係壞。只是出冻风不出暖风。 唔 係即係我試過㗎啦。 試過㗎即係第三個係全身 正 常。 即係佢出冻风嗰個佢都我試過係證實咗係。但係嗰條有鎖啦。 唔係嗰條有鎖即係我媽咪啲同事即係佢哋講話當夜間係上去睇住佢開係真係淨係出冻风唔出暖风。於是乎咁其實佢哋心入面已經 心裡有數 我 仲心裡有數㗎啦。 我仲有一個解釋。但係佢房個電壓根本就唔夠班。即係能嘅，出二百二。 咁多間屋都冇事係。 唔 係 嗰出二百二，但係得百一瓦或者百六瓦咁樣，咪出 可能啦，我唔求證，因為亦都唔係我求證得到嘅嘢啦。但係其實佢啲同事心裏有數啦，咁就已經二話不說同嗰幾個住客講，唔緊要啦，今晚咁凍，你哋執嘢，我幫你換房。 嗯。 將自己原本夜晚瞓覺的間房都褪埋出嚟換俾佢哋。 因為你媽咪嘅工作其實都大概都知道什麼情況噶啦，咁嘅情況。 其實我媽咪就不嬲都唔係好驚嘅，咁 驚都做唔到啦。 係啦，咁但係佢啲同事就好驚。咁跟住之後咧，就佢哋又衰嘅。咁當晚唔係我媽咪當值，第二晚就我媽咪當值。佢哋就點咗我媽走去瞓嗰間屋。 因為你阿媽唔驚 喎。係啦，點咗我媽咪去瞓嗰間屋。然後就第二日就再問翻我媽咪，喂，你 有冇乜嘢？ 我媽咪話冇嘢喎，跟住就話冇嘢。前一晚咁，我啲暖爐又壞曬啊，淨係出凍風咩剩，最後搞到個住客要調房喎。咁樣 媽咪話：，因為平時都凍水涼，比較 唔知啦。但係其實原來係唔止一單㗎啦。咁不嬲嗰個地方呢唔拜神嘅冇拜神嘅習慣亦都唔信、即係佢哋嘅主管亦都唔信呢啲嘢嘅。但係自從接連都發生咗一啲 古怪的事件之後是逼到不能夠不做啲法事啦。 啊， 你又走去交感啦。 係啦係啦，即係佢又走去做啲法事咁樣就似乎就真係做完之後情況係有少少改善咗嘅。 嗯， 係啦，咁但係 anyway 我媽咪就 quit 咗份工啦，咁所以就唔知而家嘅情況係點啦。但係其實都近嘅，係。 但嗰個地方其實都出名，不過我哋唔開名啦，不過 唔開名啦，即係始終 好似大家驚驚豬啦，係 咯，驚 豬。因為嗰個地方其實都幾好，俾啲 tips 大家乜， 唔好講啦， 乜乜咯咁咯。 即係總之有個猶太佬啦， 係咯，點？大家嗱，大家睇下公古咯，所以有條猶太佬啦， 係。嗱，唔知係喺讀到阿 May 嗰度啦，讀唔到阿 May 咧就話。佢驚我走先啦，就重温。 同埋讀到平安 日頭重温係啦，咁就咁咧，我遊下一個 skip 咗一個，佢留唔留都係咁嘅有北嘅，因為好多人咧都一路留言，但係聽唔到。 有人講烏溪沙度假村都好賣，我都有聽。 H 君單身人士的話，平安中確有市場。Anton Fred 由鬼故轉向港妖業。W H 君求神問卜係心靈迷幻藥。Anton Fred。养鬼仔同包演奶会唔会都系一样找死？小明坐火车，啲妖孽得人惊过鬼。Turn wheel chow， 国情同鬼故一样，都系冇。 啊，呢个真啊，呢个真。 前贴嘅讲法， 小明坐火车，保安会唔会都系你睇我唔到算 Anton？ 梗系 啦。听人讲乌溪沙度假营都 好开心， 声大家好抗敏感，夜都咁热闹啊！菠萝拜都旺。谂住 几点完啊？嗱，呢啲啱啱嚟嗰啲咧，就唔知我哋嘅规矩，佢冇摆点，所以我唔知讲乜。唔系，即系都系 say 个 hi 啦，喂，你新嚟，真系好欢迎你嘅。最衰呢个制咁麻烦。 Anton Fred， 故事嘅背后原来系得阿妈整蛊佢哋，哈哈， 系佢哋整蛊阿妈。 其实如果有鬼的话，六四后已经变天，中国成为民主大国。 哦，咁鬼都有嘅 limitation 噶嘛，即系鬼唔系有能力到推得喐噶铲泥车噶嘛，系咪先？咁咧，所以咧，即系头先咧，譬如讲紧上面咧，有人话乌溪沙咧，其实我细个成日乌溪沙， 真噶， 我都亦都听好多 小龙 群啲会， 系我都系小龙群抽会嗰啲。 咁但系你有冇乌溪沙？ 我就系小学嘅毕业旅行。 哦，因為咧烏溪沙咧係唯一去宿營嘅地方嚟， 係嗰年 好多學校好， 唔係其實仲有明輝營嘅， 唔係因為烏溪沙 長洲明輝營我去過， 因為烏溪沙係 YMCA 嘅， 係 咁所以會同呢個 NGO 啊比較熟， 哦，小龍群 明輝營係後期嘅， 係啊，明輝營係明愛 嘅， 即係因為我都兩邊去過，但係咧未去明輝營之前咧，因為明輝營新少少啦， 明輝營好舊， 明輝營你識冇理由㗎。 明輝營我真 係你明明23歲， 唔係因為你好舊嘅，等於 我係小即係小學嗰啲 三歲嗰陣時去，哦，風景型，我同老探嗰啲六幾年就去。 唔 係，但係我嗰一次去，其實我去到我係 feel 到好唔舒服嘅。 明輝營， 明輝營， 明輝營反而嗰度咧啲動物好奇怪。 咩動物先？你講？ 哇！我真係有呢個經歷咧，唔係鬼故，但係咧都好震慄，好驚故。就係咧，我哋咧，明輝營過晚夜咩都冇發生嘅，其實就咁。但第二朝咧，食完早餐，我哋咧，喺個營度好悶，都冇嘢玩嘅，全部都係麻石嚟噶嘛，裡面 係啊係啊，哇，好悶到不得了， 即係嗰啲 花崗岩砌咯， 花崗岩砌出嚟嘅，好悶嘅一個營地啦咁樣。跟住咧，我哋咪出去外面就行下山啊咁樣。 係啊， 咁行到海邊咧， 有 個山崖 啊 嘛，冇落。 哦，你行山崖？ 山崖，即係直頭啲山崖，即係就係跳落海，逐嗰陣跌落海。 哦，懸崖啦， 成個懸崖啦，跟住咧撞唔到海，撞死石死嘅，佢咁死得好恐怖嘅。咁我哋咧就一路行出去啦，點知咧嗰個懸崖旁邊咧，其實細個真係唔知死嘅，有啲石咧可以行到一個類似另外一個懸崖嘅，即係話一個山邊行出去咧，有條窄路，另外一個島仔，但島仔都係峭壁嚟嘅，即係我哋行出去，你失足嗰啲得死嘅。 嗯， 咁我哋行出去嗰度玩。咁咧，我哋大概六七個僆仔啦，即係等四五年班。咁咧，跟住咧，我就喺嗰邊未過去之前，因為嗰條路仔咧得一個人過到嘅啫。咁點知有三個過咗去先？咁三個咧，一個就大概十一二歲，另外兩個仲細嘅，即係個照顧兩個。點知去到嗰度咧，佢話：喂，快過嚟！呢個山窿啊，喺啲石誒超。係 咪張寶仔洞嚟㗎？ 唔係個地形類似啦。咁你嗰度長張寶仔洞。 咁你嗰度高嘅，即係將個震動係好近海水平線嘅。咁佢嗰個佢話佢快過嚟，呢度有個山窿啦咁樣。唔知點解細個好中意捐窿捐罅喎，即係覺得好好神秘咁樣。咁但係嗰條路得一條友都過唔到，咁跟住咧，即係你想快都過唔到啊嘛。點解嗰三個喺度？咁點知咧，嗰兩個僆仔細細粒出樽捐入去。咁我哋預備過去嘅時候，哇！突然間見到大鳥啊，嗰啲白色嘅鷹係咪叫鰭咧？唔知 啊，係咯，係咯， 好 Q 大隻嘅，一抹起塊翼咧，我諗有成五六尺咁闊嘅。 哇！ 我當時十歲到咧，好驚喎， 嘣嘣嘣！哦，即係因為真係好大隻， 即係直頭可能我懷疑啊，嗰個地方就係個鬥嚟。 哦， 又走去踩人哋個鬥啦！ 你成日都走去踩場， 即係我哋周圍行懵盛盛，即係不知者不罪啦。但係佢哋 成日走去踩場， 但佢又覺得你大罪啦。 梗係啦， 哇！跟住幾隻啊， 惡啊惡啊， 飛龍直頭咧走嚟想襲擊我哋噶 啦， 即係佢未正式釘，因為佢未有信心，佢未會走去釘你噶嘛。咁咧一隻大嘅咧飛咗個嗰個山窿嘅頂度企喺度啊！就踩住，直頭咧，佢要宣示主權啊！ 係啊， 咁其他啲咯，哇！我哋 即係你嗰個兜來兜去嗰啲 啊，咁啊，直頭咧有個咧行到一半 啊， 佢醒目嘅，其實聰明，行翻轉頭， 係 嗰個就慘啊！俾只鷹追飛，飛埋，抓住個背脊啊！ 哇 哇！我見到即係第一次見到雕鷹咁樣， 真係雕鷹喎， 化身喎， 雕鷹喎。 跟住咧，嗰個人嚇到咧，即係咬曬底，腳都軟埋，趴喺度就避過咗，即係一趴喺度，突然間戳咧只鷹。我見到只鷹啲毛都甩咗嘅，即係佢你個重量聚一聚咧，佢抓唔實。 係 跟住背脊已經損咗，成個印花咗。哇！嚇到跟住即刻快過嚟，快過嚟，快過嚟！即係兩邊即刻 split， 嗰邊就企喺快捐入山窿，我哋呢邊咧就捐咗草叢，即係令到佢捉唔到。哇！我驚到 你哋真係去咗佢哋個竇， 直頭肯定係。 同埋希治閣嗰套戲啊 ，bird 咁咧，唔係佢直頭恐怖 bird 啊嘛，佢係鷹嚟嘅，即係有人話 佢真係，唔係佢真係猛禽嚟嘅。 即係我唔知個種係叫 猛禽 係咩啦，白色毛 就啦就啦就啦。 咁咧跟住咧，我哋咧就喺我貼住埲牆喺安全嘅地方咧。即刻即係我喺度繼續睇住佢哋，咁又翻去叫阿 Sir 出嚟啦。即係我帶我哋嗰啲導師咧，我跟住啲阿 Sir 直頭咧帶曬啲露營棍咧，即係童軍嗰啲棍咧，走出嚟空啲鷹咯。咁啊救翻咗幾個出嚟。 哦，你一靚仔走入人哋個竇， 嗰只銀枝啊嘛， 咁啊神 明忽然個對最震慄就係嗰次就係恐怖嘅鬼咯。因為呢啲你係有真正嘅威脅啊嘛。而咧咁大隻猛禽咧，即係你就算你唔知係咪食人，佢個肺都好得人驚。 同埋攻擊你搲都， 同埋講可能講你諗下，即係可能你嗰、那個。誒，真唔好咁講，唔好意思咁講，即係你嗰可能 個年代， 其實仲有好多猛禽都真係喺嗰啲離島度棲身， 而家爆曬啦， 我諗而家都俾人趕走曬， 而家趕走曬，因為食物鏈破壞咗， 係啦，已經破壞曬， 即係佢又追老鼠仔、田鼠啊，夾條魚啊， 係 啦，係啊，條魚又 污染 咗嘅，休漁期你又唔休漁嘅，咁邊有嘢食啫？ 我諗你而家問新一代嗰啲知唔知咩叫照田雞，佢都唔識， 唔係佢唔想知，係真係田雞都冇隻啊！ 边有田啫？ 系嘛，即系田鸡都冇只。你谂下而家， 你知唔知而家啲人听田鸡声喺边度听？ 坑渠 电话铃声。 我哋真系阴功啦，真 系好阴功， 真系好阴功。 佢根本唔知系咩声， 真系好阴功。长方形嘅，苹果系黄色。 系咯，即系性器官系格仔嘅。 全部都系 YouTube 睇翻嚟嘅，跟住就系咪？真系咁啊，真系阴功。 OK， 喂，咁啊，真系我觉得呢个唔系鬼故啊，唔知点解猛鬼 Studio 度讲咧，唔紧要啦，希望大家体谅咯。這個阿媽整故講咗，好嘛？咁嗱，我每次咧，每一個故仔咧，都要 break 一 break， 就睇下大家意見。因為而家咧，網絡 2.0 嘅世界咧，一定係要咁，我認為。 Anton Fred， 仲有個麥理浩夫人 check 為我是否加到你農場。Anton Fred， 探長見到嗰隻係今次大鑊了， 大鑊啊真 係。但我冇識 Anton Fred。有神雕，有武侠女， 系咁鬼难嘅真系。嗰只唔系神雕，嗰只系大雕。 嗰系大雕嚟嘅， 系咯。飞鹅山 嗰个得照田鸡， 嗰啲田鸡唔同， 嗰啲田鸡， 嗰啲叫车震田鸡。 系 咯，喂，咁咧即系听讲开明辉营啦，咁啊 break 我讲咗个猛禽故事，但系我想讲翻 乌溪沙， 嗯 啊，你有冇去乌溪沙玩？ 有小学诶毕业 都几多， 多啊， 去过几次，即系佢未装修之前同埋装修之后。 佢咧好得意，系啲英式小屋嚟嘅， 系 即系有一边咧就花岗岩， 系啦系啦， 啲窗口又话诶花窗口就好大嘅， 系 我平时屋企嘅窗口咧， 铁窗花 个铁窗花大概嗱我而家成咗年啦，个铁窗花咧大概系腰位 啦，腰啦， 但系咧蓝色。但係嗰度烏溪沙啲屋咧個窗更加低嘅，但去到我而家嘅大髀位度啦， 係 好靚嘅。咁咧個煙通仔嘅以前可能 永遠啲電視劇咧都係嗰度扮醫院嘅。 啊， 扮醫院嗰啲輪椅一推出嚟，其實就係烏溪沙。 嗰度咧就係個禮堂嚟嘅。 冇錯，係就係個位。 咁啊嗱，大家都知道禮堂啦。咁同埋嗰度咧又啲屋嘅分號數嘅，一至到唔知三。 係係係，冇錯。 咁咧有啲屋就好近禮堂，有啲好遠嘅。咁咧有條河喺側邊添嘅，條河對面有士多，有個攬拉嘢食嘅，即係俾擺啲錢落去，擺啲十蚊咁嘅，整兩個忌廉賓嚟咁嗰啲啦。咁咧就呢個咁嘅地理環境啦。咁我以前我住得偏僻啲嘅時候咧，咁但係嗰間冇食水噶嘛，冇路，冇嘢，淨係齋住嘅啫嘛，得個廁所。咁我要攞食水咧，就去禮堂嗰邊有個水機嘅，你記唔記得？即係咁咧，於是乎咧，我哋就成班咧，即係冇人夠膽一個人去嗰邊嘅。雖然嗰度咧冇咩特別經典嘅鬼故事， 但都係好靜嘅。 但係嗰個環境又恐怖， 得好犀利。 最得人驚就係咩咧？因為嗰個郊外咧，夜晚得啲蟬聲 啊，蟬 雞聲咁。但係咧，當日去到嗰個禮堂嗰附近咧，有怪聲。 啊！ 你知點解？原因就係咧。通常咧，點樣空曠嘅時候，突然間去到禮堂咧，全部用曬啲水磨石，你踢啲拖噼里啪啦，啲回音好勁， 好響。 咁我每次行到去咧，明明都三個人，只不過六個人嘅聲，因為啲拖鞋不停 彈聲，我回音，我覺得 已經好不安噶啦。咁你去到療養院個位咧，我記得有幾個朋友都見到，大家都覺得咧，一去到嗰度咧，一聽到聲影響到你情緒咧，就覺得好多人望住你 嚇。 因為好似感覺上好多嗱啲腳步 啊，這個感覺真係， 因為我都唔肯定係咪見鬼，但係咧大家都有呢個經驗咧，就去到嗰個柏寮養院嘅位咧，成個禮堂嗰個天井都有人望住你嘅，原因就係嗰度唔知有啲咩啲 pattern 啦， 啊， 定唔知一啲地理石紋啦，總之我哋有幾個朋友都有呢個印象，我就係因為咁樣咧，捧住啲水咧流到好驚，咁但係捧住個兜水咧。即係翻一齊飲噶嘛，翻轉頭嘅時候咧，驚到跑喎，記得， 因為已經啲水冇曬吉吉。 哇！我中意佢呢個，其實又係有陣時俾人望住嗰種感覺，我諗女仔尤其是敏感，你俾人望住嗰種感覺，你未必係要正眼望住佢，你 feel 到就 feel 到㗎，就算喺背脊都會。 即係我諗嗱，即係譬如 Ada 啲靚女啦，即係俾男仔會比較望多啲啦，通常都會即係。我成日知噶，啲女仔咧俾男仔望住咧，其實佢唔使望你，佢已經知係咪噶，已經知道俾男仔望住。 我唯一即係唯一有一期比較 feel 到嘅係真係剪到個頭好核突嗰次咯，即係平時冇嘅，即係平時就平時因為平時可能冇乜特別去留心，應該咁樣講。平時真係冇乜點，真係冇嘅，真係冇嘅，即係除非你係用啲好特殊嘅眼光望，我就會啤咯。 但係 feel 到嘅咩？ 會 feel 到，就係如果佢唔係特別話，即係用啲好猥瑣眼光望住你，我咪由佢咯。即係大家都係人，大家都係一個人啫，我唔需要特別敏感去到覺得，喂，你想望咩啊咁？但係有啲你 feel 到啲好猥瑣啲，你就真係好討厭嘅。 哦，因為嗱，我中可能就係猥瑣嗰種啦， 可能即係或者有古怪地方。 因為咧，我有時啊同阿監製出街搭地鐵咧，都一齊及靚女嘅。 係。 咁咧，我覺得咧及完靚女之後咧，你及到佢之後。佢唔知點解會知道你夾佢㗎， 係 啤住你。 咁於是佢唔係啤住，就即刻見到個下巴同佢鼻哥窿。 點解佢即刻下巴見到？ 即係咁樣。 哦，屌咁啊！即刻咁樣高竇啦。 仲有咧，隻眼咧喺個眼皮裡面滾動咗好耐嘅。 O、okay, K， 即係或者反對 下。即係嗰啲咁樣。 即係嗰啲下巴曬。 同埋咧，呢度眯埋眼咧，反完眼之後就眼喺嗰邊。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 我冇嘅，因為我真系平時好少去留心，因為我覺得就算 even 系明星，大家都一個人啫。 但系唔系嘅，但我嗰种感，我觉得嗰种感觉系你唔需要，就系、是、最古怪嘅地方，就好似阿卢淡之前喺嗰个，你系唔需要特登去留心，自然 feel 到。 我知道，我 feel 到。你系直头，你我譬如 有好多， 你唔使望住佢，你 feel 到。 即係有人 是。其實我相信咧，人嘅係佢忽略咗自己呢個能力嘅 個 sense。 係人嘅 sense， 我諗係存在嘅，但係咧、已經有咗咁多科學啊、科技啊、生活用品啊，或者你生活嘅地方相對安全咧，咁、你又會自己埋沒咗嘅。 係。 咁我覺得大家發覺，即係我覺得大家重新咧，即係訓練下自己嘅 sense。因為我最近咧、拍嘢咧，有個男主角咧，佢我同佢都幾好傾嘅。佢因為演一個盲嘅角色咧，佢話咧專登走去咧學呢個盲人嘅特質啊，專登走去學佢哋技能啊， 方法演 嗰碌棍點樣， 係 啦，嗰碌棍點樣用啊咁樣。咁咧呢啲咧即係通常拍呢啲咧，嗰啲明星個個都話自己好勤力啦咁樣。但係咧我喺身上面聽到啲嘢咧係幾有價值嘅。佢話咧佢就試去完個盲人中心 train 之後咧，就試下自己所有嘢眯埋眼去憑觸感。去了解即是自己去形容返個 shape 出嚟啦，同埋呢用自己個 sense 呢去感受身邊啲聲音啲反射呀。佢話佢經過咁樣自己訓練呢，佢話佢原來發覺自己嗰、那個眼耳口鼻嘅感覺之外，嗰啲 sense 強咗好多。 係㗎。 佢話就算行路呢，我都好似有個 scanner 咁 scan 到大概係點樣，因為聽到啲聲音反彈返嚟知道㗎嘛。蝙蝠都有呢個能力嘅， 係啊， 其實人都有輕微嘅。 即係譬如其實好似好簡單，譬如我教畫嘅，即係我唔知正眾知唔知啦。即係我自己就教畫啦，即係教畫畫。其實教畫畫嗰樣嘢都係 train 緊一個人正眼嗰個 sense 嘅。其實一樣係你對某一樣嘢嘅線條嘅敏感度、顏色嘅敏感度。其實你好似阿老豆你拍嘢，其實你 even 你睇嘢，你都會可能對某一啲顏色、對某一啲嘢動作啊，你會特別比較敏感。其實那個都是長期分，即是跟我說剛才有人望住你，你那種觸感或者你那種聽覺 feel 到的， 那種 feel 是沒得解釋的。 所以大家有空就 train 下自己那些 那些聲線， 即其他的感覺啦， 因為聽覺都是 的。是的，你其實呢聽歌，我覺得呢你撞鬼呢，其實為什麼拍就拍不到，即是有你審啲白色粉在地下，有個印聽就聽得多啊！真係都有人影咗啦，而家人都有電話，即係好多嘢咧，即係受唔起呢個手提電話嘅衝擊嘅。 嗯， 即係成日都有人話又哇好勁嗰啲粉喺地下度有腳印啊！喂，老老實實，人人都有相機，你唔係話影唔到係嘛？呢啲你唔係話每一張相都冇係嘛？ 不過又咁講，嗰、那個時間我又未必夠冷靜地攞部手機。 我覺得而家人都有相機，一定會有人冷靜咯。 即係地鐵嗰啲咁嘅警察過出嚟影，即係覺得戇居。 我覺得佢如果有食花生揸住個啤酒添，係咪好似話唔知即係鬼佬啊？ 即係總之係衝埋去影相咯。我覺得真係好危險。 有幾個洋人就係所以咧，即係不攻自破其實。係 啊，無國界無國界花生啊嘛，嗰啲我叫。 所以咧人。人呢即係好多時都係道聽途說，即係成日都話呢，喂我親戚個唔知邊個妹呢，嘩好勁嘅，喂勁你影就嚟睇呀大佬。 嗯， 即係你有啲講到呢，即係嗰陣時我覺得雷宇陽呢做鬼節目最好聽嘅地方呢，佢就係會挑啲傻人嘅機。 嗯， 即係有一個人呢話呢，嘩我話成日都睇到鬼嘅，有一次我截的士，一次嘅的士返嚟，我預備上車啊，指責架架車，跟住咧，佢话个的士咯，超混吉咁驶咗去，跟住见到个的士只脚喺个指责车度行，哇！你系咪讲笑话啊？大佬， 呢啲 屌你系咪睇完谭咏麟嗰度小心怕怕之后， 小心怕怕 食紧大麻 shot 咗啊？饮 醉酒啫嘛。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即系或者以听大家嘅经验，我觉得冇得用一个咁神化嘅方式出现。 喂，咁但系你听嗰啲。長壽節目呢嗰啲人真係 short 嘅。咁有一次女陽就話呢，佢聽個聽眾呢話嘩發現個地裂開咗啊，我幾恐怖啊。跟住女陽一句好冷嘅語氣就喂老友，呢個新聞嚟㗎係嘛，仲係鬼故 爆水渠㗎嘛，嗰個地陷爆咗食水渠嘅， 所以呢 靠地政啦，係幫你鋪返個窿咁樣。 打電話啦去政府部門。 即係覺得好大鑊㗎，即係咁樣傳法呢就有人信喎，即係你助長咗嗰啲呢，靠呢啲捉鬼呀、啊、辟邪呀、啊。即你助長咗呢啲咁嘅大話精呢，搵到食 嗰啲性交轉運 嘅，或者佢唔係大話嘅，佢即係有少少妄想症呢咁樣。 即係你有人陪佢先得㗎嘛。 即係我 即係譬如人人都唔信你，我突然間 我信你喎，因為呢你得罪咗唔知咩土地咁。 喔、哦、咁真係痴痴呆呆冇辦法啦。 咁即係嗰啲人好聰明嘅老實講，佢就利用咗你嘅恐懼，利用咗你對前景嘅不明嚟困咗你敛財敛色。 嗯， 又或者當你是高人咁樣跟我買股票咁 樣，唉，嗰啲就擺明係咩？我哋嗰啲就唔係話對人迷信嘅，我就只不過覺得，譬如頭先講真，我硬覺得係好似好即啲即 overlap 咗嘅平行時空， 嗯、 即其實可能我哋喺佢嘅角度嚟講，我哋都係鬼， 嗯， 係噶， 只不過 全部都係鬼， 佢又見到我哋， 即係鬼，全部都係鬼， 全部都係， 即只不過喺個平行時空，但大家哦，如果我唔小心出現咗喺佢個時空。其實可能我就係以嗰個白色模模糊嘅形象出現，但其實我未瓜㗎，即係咁樣出現，但佢就會覺得我係，其實可能係囉，就只不過係兩個時空時間同埋空間嘅 重要。嘩，剛才你咁講呢，我突然間有少少幻想， 咩 突然間突顯下我未瓜㗎，假如大家都有睇鬼故聽鬼故嘅時候，原來啲人已經係瓜咗嘅，但你仲睇緊嘅時候，你睇完之後你會唔會驚㗎？有 archive 可以睇翻，但系嗰个人真系唔存在嘅。 其实真系唔存在嘅。 咁呢个鬼故都几恐怖。 哇！呢、這个就好恐怖啦，呢、這个可以拍剧啦，咁样系嘛？ 即系用真鬼嚟讲鬼故。 唯有首先佢有听众先咯。 唯有 喂真鬼都揾到 YouTube 嘅钱，我要真系。 OK 啊，如果一隻真鬼可以出现45分钟呢个可信嘅程度， 都系真鬼嚟讲鬼故啦。 啊，你 book 下咯。 系咯，劲！ 总系会有啲人会话俾你听，我有嗰个能力。 嗱，你交集啦，你头先去嗱，你一交集呢啲嘢就好难搞啦吓，唔好乱咁交集啦，大佬佢系 喂，咁啊，喂，但系好奇怪嘅，我逢紧狗吹咧，各样咧都有个诡异嘅现象。 系 个诡异现象咧，就系 唔止一出 logo 嘅， 唔系系睇睇节目嘅人系唔系少嘅， 系 但系讲嘢嘅人好少。其实你系咪存在打唔到 keyboard 噶？ 冇错啦，其实嗰50个系咩嚟嘅咧？ 系咯， 大家都可以讲下嘢嘅。如果你哋有嘢都可以同我哋讲。 可能乌溪沙前身系孤儿院嚟啊？ 啊，系咩？ 佢 enter 乜都识嘅，点解你咁劲嘅？嗱，真系太长，我唔读啦。 好， 我交流俾阿 Siri 小姐。 Anton Fred 老冚，其实系心理作用。你四围望，其他人都会四围望。有啲港女真系成日以为所有男人都要望佢。可能習慣鼻哥窿90度唞氣， 系咯， 形容得挺好嘅， 系咯，即系 恐怖古仔。 喺 Ada 呢度咧，你认唔认同咧？认唔认同阿 Fred 讲嘅嘢咧？ 咁总会有噶，唔系净系女仔嘅。其实我想讲，我 靓仔都系咁嘅。 我估佢系有少少逆服癖啊。 嗯、哦，即系阿咩杨子啊， 杨子啊，中出杨子。 系啦，咁佢系真系扮到佢身形系好靓噶。首先，我又从一个欣赏嘅角度， 啲脚通常好长嘅。 佢唔系好高，但系佢嘅 figure 好靓嘅，佢身形系 keep 得好靓，比例系好好嘅，即系睇得出佢为咗自己 靓 系有花有付出过心机嘅，咁亦都有悉心打扮过嘅。你睇啲头发嗰啲有护理啊，非常之直。 个 curve 系专登 直嘅， 出街之前卷。 佢系直发嘅，嚟到大概膊头对上咁样，有啲小似小丸子头，但系佢一个男性嚟噶，你睇得出佢系一个男性， 皮肤好白嘅，眼细细。我见到一个社运人士咧。唔係咩杨子，但係靚嘅。 唔白嘅，咁我唔識佢嘅。咁我喺邊度撞到佢呢？我係喺會展，而家就搬咗码头啦。咁之前未搬码头，會展通去码头嗰條路。 哦， 嗰度有條天橋㗎嘛。 係 有條天橋。 英軍中心對面。 係啦係，英軍中心駁過去码头嗰邊啦。咁當日呢，我係完咗一個喺會展嘅 job， 走嘅，準備搭天星少女，所以嗰日都係有化妝同埋啲打扮都比較 好。就係 OL look 啦， 唔係 OL look 嚟嘅，即係但都係有打扮過，因為要接觸啊嘛，咁都要執翻啲眼耳口鼻嘅。咁明明佢遙遠處咧，佢都係正常地行嘅，但係成條天橋冇乜人，得我同佢嘅啫。佢見到我之後咧，係忽然間 錯樣 cat wobble。經過我旁邊，即係咁樣喺度行啦，錯曬，揈曬，揈曬，一個麻甩佬咁樣， 佢冇點講， 但 係 扭 曬 頭髮，係啦， 扭 曬， 即係博你影嘅慢鏡咁樣。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經過完我隔離之後，仲要做咗一個好經典嘅動作，就係、 是，哇 ，OK 喎呢下， 我即刻心諗咩 事啊？ 乜料啊？咁樣話 佢同你鬥勁咯， 乜料？ 係啦，咁跟住我係冇理佢，我行 過。打到妒忌你啦， 係啦， 即係你覺得應該 即係有少少，即係覺得 異性同性相距。 系啦，同性相距啊， 因为佢着得嗰件衫， 你做乜靓过我啊？嗰日咁样咁嘅心态， 唔系 佢 死过， 我好卵啊！真系， 因为嘥咁多精力嘅， 梗系啦，梗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唔系净系女仔，有啲男仔都会系咁。 系，我都觉得系。 有啲靓仔都成日觉得有女仔望佢。 唔系，我见到啲， 但我又唔觉得唔系啊！我觉得又唔系话真系主观嗰种，系嗰种你有 feel 嗱，唔知 有人立眼望。 问下听众有冇经验？屋企有冇摆祖先嘅相？ 我冇。 我屋企咧就有摆，因为我爸爸做过身。咁我旧阵时，依边我近时住嗰间，我近时住屋村啦，细个咁都会摆啲祖先上嘅。咁、会摆啲阿爷啊、阿大哥啊， 即系全部都系由你人执出嚟。 即系全家福嗰啲系嘛？即系单头。 我唔系，即系呢个成日讲咗好多年嘅，就系话你点解佢嗰啲相你永远都去到某边个位，你都会觉得嗰啲嘢 望住你。哦，呢、這 個嗱，呢、這個可能係主觀， 科學解釋 嚟嘅， 係主觀啦。 科學解釋 其實唔係主觀啊！我最近 其實好易解釋嘅，講埋先。 係啦，因為最近我係去過有一間酒樓，咁佢新近擺咗啲風水陣嘅，擺完之後佢哋一個老闆啦，咁啊出嚟同佢講：，哇！我呢幅風水畫勁啦，佢係一幅。雞的圖來的，他就說我這幅雞的圖就找高人去畫的， 全部都是雞， 高級的 雞全部都是雞樣那就找一位大師幫他畫的，他說這隻雞呢是你不論由什麼角度看它，它都是望著你的， 它都是一隻鴨來的 其实咧，呢啲吹水局嚟嘅啫，即系我解释点解所有。 系啊，你嗰个 其实你画画应该知道个原理，会唔会有啲近？ 唔系我影相可能又知啦。 你等佢讲下先啦。 唔系因为咧，幅相同人唔同，同物件 3D 嘅嘢唔同 ，2D 嘅嘢咧 ，once 你嗰幅嘢咧只眼系望住镜头，直接望住镜头影嘅时候咧，你系 2D 噶嘛？你任何角度你只系扭到个 perspective， 即系个透视感。但並影響唔到一個方向嘅，咁於是乎咧，你一個平面嘅嘢咧，嗰兩隻眼只係喺中間，喺隻眼白中間嘅時候，你去到邊度都影響唔到佢係望住中間噶嘛。咁於是乎你去到邊度都係望住你咯。但如果一個人就是立體啦，你一側咗少少，你眼球係立體，你個面型係立體，你就唔係望住你噶啦。如果咁樣就唔同啦。如果斜啤，你就知道望住你啦。咁分別就係咧，一想係平咯。 其實我就自己就覺得好簡單嘅。其實譬如講蒙娜麗莎嗰樣嘢，又係即係盛傳，就係話你無論去到邊度，我覺得係望住你同埋微笑。其實就好簡單嘅，真係科學可以解釋嘅。其實你只要你自影相都得嘅，你只要將自己隻眼嘅焦距放遠啲就得嘅。即係你將佢放遠啲，你唔好太近咪會鬥雞眼嘅。 係啊， 係咪？其實你將個焦距放遠啲，其實嗰樣嘢好，跟住就加埋老探嗰個道理啦，即係嗰個 theory。咁其實去到邊度啲人， 即係神棍咧講埋一次是非咧，你講又啱喎，你咁講又 其實係冇 focus 嘅。其實嚴格嚟講係冇 focus， 但係有一啲咧冇 focus， 你睇到冇 focus 嘅。 哦，即係嗰啲 放空咗 嗰啲，即係嗰啲唔小心， 佢唔係望遠咗， 有個演員，有個演員，我哋都係咁嘅。 是吧，真的 你看看謝霆鋒他所有眼講真的。 所以 為 什麼要戴眼鏡， 他所有的相片都是那樣盲的，是不 是、你發不發覺他近期學了他爸爸去到哪裡都是戴著副 鏡。其實我開始懷疑他是不是弱視的，他都不知道鏡頭在哪裡，根本 他應該不知道 的，就是我的眼睛都不知道在哪裡。 佢目 光 嘅 齊，佢舉重又係做嗰個飲食， 煮餸又係，即係眼都明明， 我唔知啊，我冇。 你啄緊嘢明明啲喺呢度咧，又唔知望咗喺邊，咬實啲牙。 有冇中意過鄭風先？ 我冇，我可以好反答，真係冇， 真係冇。 雖然喺我嗰個年代佢係好紅，但我真係完全。 咁你中意陳年好冬嘅應該。 講呢啲人嘥電嘅， 冇計法係 啦。Anton Fred， 老探年代寄運海奇情 W H 坤。我有一個恐怖故仔，有日路過大埔工業村，行過大埔公園嗰日天朗氣清，突然前面從天而降一隻老鼠，立即成了肉醬。 哇！即係俾人哋 就驚到腳軟。 哇！即係俾人哋 只雀跌咗落嚟 嘅，可能只鷹騎住嘅，跟住放 咗只騎唔殺。 邊有咁巧啊？ 哇！你可以買六合彩啊！邊個嚟噶？嗰個係 嗱呢位啊 Panda 就唔知規矩啦。 有 獎講得啱， 有啊有啊有，但後面冇，後面冇，不過 好啦， 即係前後都要㗎。咁如果唔係咧，佢連續咗下面嗰個人個 係勁得個男人都落㗎啦， 係啦。 我哋读大家咧。 Angus 探长讲得啱，其实你啲感觉 feel 到人劈系动物本能。W H 坤，最后我发现原来系大英砸死只老鼠。W H 坤，会剪都好猛噶。Waters Zero， 以前见到啲月历女郎都行去边望到你边。 喂，點解會展好猛呢？ 唔知喎，但有聽聞過好多喺會展工作嘅人都話聲稱有見到嘢，但係唔肯講詳情囉。 嗯，我淨係知好猛嘅，真係搭 lift 好猛嘅。 嗯， 啲貨 lift 都好猛嘅。 我唔知， 因為克林頓都俾人運嘅 lift 喺嗰度。 吓、啊、咁樣樣。啲貨 lift 啊？ 貨 lift 係運啲好難運 lift 㗎嘛，啲嘢。 因為不嬲 lift 就已經係。 系啊，嗰啲好多嘅地方咧， 必有嘅元素。 系啦，好多人都话唔好喺 lift 度影相啊嘛。 我系咩？我多影。 我选我熟，我又影。我先咩朋友出去拍片嘅嘛。 唔系， 因 为咧，因 为而家好多 lift 有镜咧，啲女仔会屋企冇全身镜，一入 lift 就影。诶、 啊 哎，今日 我 出街啦。 唔系，我再影咧啲幻觉咯，即系嗰个字，可能个绿字嗰个圈喺只眼度咁样就。 我又系，我同你一样，我影嗰啲咧，你嗰部 lift 咧，嗰啲啊，嗰啲工厂大厦咪有啲 number 嘅绿嗰啲。但我咪應該啲鏡嗰啲咯，我都聽講人講過。 如果講 lift 咧，我有一個講過啦，但係可能好多人未聽過，好短嘅啫。我前住嘉裕連山道，係啲 lift 好 Q 舊嘅，聽講係燙 lift 改， 即係銅鑼灣嗰啲舊樣 樓啦。即係要兩對門閘埋先至喐嗰啲係咪？ 唔係，有 一 個鐵閘嘅， 一套啫。 但係咧，我搭嗰日咧，嗰層已經改咗，咁啱啱改嘅。咁咧有一次咧，我又係唔知好急屎定咩咧，趕住翻屋企咧，架 lift 咧，哇，又唔好喐咧，好好地 lift 咧。咁呢就病病地好唔舒服嘅，咁我走埋 lift 度呢，想抹開佢嗌上面啲人唔好 hold lift 啦。 嗯， 點樣越被埋抹呢，我聽到傳咗一啲地獄之門嘅聲。 即係咩呀？ 有啲好多喺度嗌救命，即係 哇唔係嘛， 佢唔係救命救命嘛，即係好痛苦，會被火燒 嗌 嗌身入唔聲， 尖叫都有嘅。 哇唔係 嘛，啲回音係好遠傳嚟嘅，嚇到毛管水就即刻褪翻。 幾耐之前事啊？ 十年前到啦。 哇，咁嚇得人！ 哇，即係嗰個好肯定係幻覺嚟嘅，即係幻聽添。係，但係最得人驚就係咧，即係個 timing 你好似預備走去 explore 啲嘢咁。 你嗰排好攰啊！ 好明顯就係啦，少病添啦。喂，但係嗰個潛意識咧，我啲人咧分割好多好嘅意識嘅。即係其實你，我成日發覺咧，我唔知人哋係咪啊。我直頭有另外一個我嘅，好似隻杯冚咗隻杯咁嘅，即係佢會好似我平時咁好奇咁，將佢幻想，佢 create 咗一個嘢出嚟，話俾你嘅真人聽。 嗯， 有啲嘢係咁，即係我從來唔信係有個信息，哇！呢度以前火燭過啊，啲嘥氣，我覺得。 嗯， 因為佢係 random 嘅。 嗯， 只不過咧，你係事有孔明，即係或者你係。之後再解話啫，好多時 候、我就冇發覺你嗰種即係，比如可能即係神神唔喐得，但我試過有一次發夢係自己有啲靈魂出竅，即係我係睇翻自己瞓緊覺，好、古怪地係覺得即係好似自己走咗出嚟，跟住睇翻自己瞓緊覺，我唔知係咪所謂你嗰個另一個夢， 可能係夢嚟嘅， 可能係啊夢嚟， 喂夢好似有啲 啫嘛， 夢 頭先咪話講夢嘅， 係啊，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都成日發夢嘅，我發好多夢而。嗰啲夢境我係記得好清楚，我可以將記，同埋佢係有連續性嘅。 你係咪會特登會去記嗰種人嚟？ 我唔係特登 會 嘅， 我會噶，我會噶。 我唔係特登記，但我會記得。 你記得 夢見過啲乜嘢咯？係啦，但係嗰啲嘢就有少少唔係好貼近現實嘅，即係例如俾怪，俾啲好似 E.T. 要追啊嗰啲咁樣，亦都有一啲預知夢係真係現實生活夢完之後真係發生嗰啲事嘅咁。所以其實你話發夢呢樣嘢，我係信有預知夢啊，或者會夢見另一個平行時空嘅嘢，我覺得係可能我真係見到㗎咁，係、啦，因為我係試過一次發一個預知夢嚟嘅，嗰個係我係夢見喺一架雙層巴士度見到一個大肚婆行樓梯上嚟，即係其實一個好平凡嘅一個 巴士。 唔係鬼巴士，即係一個好平凡嘅一個日常生活都會發生嘅一件事。咁冇乜特別啦，咁但係第二朝起身係完全好清晰印象，記得哦喺個雙層巴士見到有個大肚婆下層行上嚟囉。咁但係嗰一日返學，我上咗巴士先啦，咁跟住巴士開啦，咁行去第二個巴士站，結果係隔咗幾個站之後係真係有一模一樣樣一模一樣衫嘅大肚婆行上嚟，嗰下都唔係最驚， 是个大肚婆望见我之后同我望见佢嘅时候是大家同时都打咗个阵。 哦，呢个好浪漫。 即其实佢都系 佢应该系系啦。 大家有冇睇呢个你的名字啊？即最尾嗰个 shot 就系咁啦，各位观众啊，最尾个 shot 就系咁，大家回一回头，佢话咦， 好熟口面， 我好似识你。如果嗰日系嗰个靓仔，你系你噶啦。 不 过 可惜嗰个系一个大肚婆。 我个肚嗰个系你噶啦， 唔知道第剩两，因为我真系唔识佢嘅嗰个人，系系啦。咁但系系大家打咗突之后，嗰个眼神交集咧，系你系 feel 到佢。佢都 feel 到有啲嘢 哦，怪好怪 怪嗰種感覺，因為你平時望到你唔你，尤其是你坐巴士，你唔會特登走去望， 唔 會坐喺度啲乘客，唔會理，根本坐你揾位坐啦。 誒，夾我哋夾女啫， 女仔就 係啦。但係你係 feel 到個大肚婆望到我嗰下，佢 係 你係好 明顯 打咗 感覺咯，可能又係呢個感覺。 呢個女仔即可能佢係發咗夢見到我咁，我唔知啦嚇，但係。你 feel 到佢 係 有啲嘢 囉， 見到我之後。 咁呢啲都幾得意嘅。其實夢境呢樣嘢真係有排都 解釋。嗰陣時呢，我搵 過。其實驚㗎，你夢得多呢啲預知夢，然之後你夢見一啲唔係咁現實或者一啲比較恐怖啲嘅橋段，你會好驚呢個會唔會都係預知。 我好多年前聽過一個科學實驗，即係佢係 suppose 即係又係我唔知佢真科學定偽科學啦，即係真係一個 report 咁囉。就話一個心理嘅腦電波報告。佢就係話，原來人呢有所謂嘅殘留記憶嘅。舉一個好實際、好日常生活化的例子，就係話，譬如你今日等巴士翻工 ，OK， 你前面原來半個鐘呢有一個人呢，如果有一個人企喺個巴士站度，佢個腦淨係諗住我好想飲可樂。原來你半個鐘之後去嘅人企翻佢個位，會有相同嘅感應。即係嗰個係解釋唔到嘅一種殘存嘅一種嘅電波。佢喺度就其實唔神怪，佢就話我好想飲可樂。可能你半個鐘後你企翻我位置， 因為人、 突然間我好想飲可樂。 人係唯物辨證法噶嘛，都係有證據噶嘛，即係證住艇啊，似官話齋。咁但係有好多嘢根本嗰啲物質你都唔了解。 其實唔了解， 你唔了解 太多嘢唔了解。 你就算你攞採集到樣本，你唔知佢係乜。係 啊。 咁我會信呢啲嘅，同埋殘留記憶同埋集體記憶。 係。 而集體記憶同埋遺傳記憶。 啊，係遺傳記憶 樣 都存在一樣嘢。 因為你佢啲狗屙尿點樣養住啊？ 係啊， 佢因為佢祖先覺得喂穩陣啲啩。 係啊，係咯，係咯，呢啲係冇教過佢。 狗嘅咧屙屎屙尿咧要挖個地嘅，但係而家我哋喺城市你挖乜春啫？ 係啊， 你挖嚟冇用。 嗰時泥地就話啫， 即係嗱，你話 DNA 傳咗入去都係一個 雜性， 但問題就係有啲民族或者有啲。記錄呢就 是 有些集體的記憶呢在同一個地方呢就會夢見或者或者發生的某一樣 幻覺 咁樣，即這些可能就是那樣東西，就是你聽說那樣東西集體會發生， 它只不過是科學未曾解釋 到，因為一兩有你覺得它是一個幻覺幻聽，但當集體同埋重複的時候你又不知道怎麼解釋的， 即係已經去到已經好似變咗本能啊，或者血液一部分咁。其實嗰啲真係唔知點解。 因為點解咧？我嗰陣時猛鬼 studio 咧，曾經請過一個安靜咧，唔知有冇睇嗰集？ 嗯， 就係咧誒，佢心理學好熟嘅，同埋有 client 係可以同佢 counseling 咁嗰類。咁咧，但係咧佢咧就我成日記得啲夢咧，我都揾佢幫我解解嘅。 嗯， 咁 我又未試過解夢。 解成點唔好講啊！因為唔知道，咁咧，但我最近同佢解個，揾佢解個夢，好好笑嘅，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唔係咩神秘嘅笑話嚟嘅，真係。咁咧，我發夢咧，自己喺天空飛翔咯。咁呢個咁好多人都有呢個印象，但係同我一齊飛咧，佢係雕兄嚟嘅，但係嗰只唔係神雕女雕兄啊，即係我諗翻起都覺得好笑，係無厘頭都爆，係一隻燒鵝嚟。 仲 系熟咗 ，OK， 你嗰个鹅咋嘛，分分啊， 熟咗都飞到个顶你， 嗰个做间铺鹅啫， 只手咁样， 系啊，只手 咁好短咯，好短咯， 又冇毛啊， 冇头啊，其实 冇头发， 冇头发， 我同你一齐咧，感到安详嘅，我觉得佢嘅经验老道，即系同佢飞到安全感嘅， 系， 佢带我飞到一个地方咧。是一個直頭是天空之城咁樣。 你肯定是肚餓。 即係一個好 Q 高嘅地方。直頭嗰度呢好高，但係有好多細屋仔。好似麻雀砌成咁，一隻隻四方麻雀。即係巴西嗰個 skyline 咁嘅。好無厘頭嘅。咁呢跟住呢即係肯定去到上面有降落嘅時候，踩甩咗兩隻麻雀跌落去。 即係山泥傾瀉咁樣，咁無厘頭喎。咁我叫解夢嗰個朋友阿安靜解咧，佢都拗曬頭啊，即係都解釋得誒無量我，可能我未俾錢，即係覺得免費 service 係咁噶啦。喂，唔通你叫 Siri 同佢睇相啊？咁我理解嘅。 咁但系发梦就系古灵精怪， 古灵精怪啊！即系譬如嗰阵时中国就即系周公解梦啦，咁鬼佬 梦到鱼就系乜嘢啦？ 系啦，即系嗰阵时好多 symbol 啦。其实西方有啦， 好似红嘅点啊嗰啲。 西方其实一路都有嘅，譬如希腊啊。埃及嗰啲啊，只不過到近代就話弗洛伊德啊嗰啲夢的解釋就用人嘅 開始， 弗洛伊德就係一個咩都係用性嚟解釋㗎啦咁嘅人，咁即係譬如有好多，譬如近年解夢又開始同腦電波啊同大腦結構，即係生物學啲嘅，反而近年冇咁虛無啊， 因為而家啲器材 照邊一個範圍係咪？ 佢話你係嗰個咩體咧，嗰啲乜體 海馬體 啊，嗰啲即係嗰啲唔知有咩啊，蟲果體嗰啲活躍程度。而家近年嘅反而腦神經啊，腦神經比較科學化， 腦神經科 學，腦神經。 喂，咁啊，其實咧而家都幾夜啦。 係啦， 咁我唔想 Ada 咁晏啦，咁啊讀埋啲朋友咧， 讀埋啲朋友。 係啦，我哋可能食少嘢啊，睇下你有冇興趣先。 W H 坤就停车讲开会展都好多公事相忙。Luckily, hi, I'm John Fred。老探系电梯听完地狱大合唱之后系唔系好黑 ？Anton Fred， 日本有个大叔俾个学生回报警拉，唔好咁易话 Jethro。Plantus 时空交流 R D E John Fred。阿多姐讲个 case 似系 Deja Vu。What is zero？ 醒目喎， 烧鹅正啊！ 即系佢读 Deja Vu 之后读唔到咧，用中文即刻听到 Deja Vu。咁咧佢系回应一下先啦。咁有个阿玉龙啊 ，Hello 你好，你而家先嚟啦。咁咧地狱之门搭唱会唔会黑咗啊？其实老老实实，我 All the way 都唔系太白嘅， 系的而且确系 系。咁所以唔关事啊，我坚信系日本有个大学生妹，我唔明呢个咩拉啊。 報警 啦，唔好咁易 啦。咁有咩關係？報警同埋 Deja Vu？ Deja Vu 唔知啊。 時空交疊啊 ，Deja Vu 哦，可能係啦。咁啊 ，Ada 姐， 嗰個 case 咩？即係話我見到大老婆嗰個。 同埋咧 ，Ada 讀唔出個音，唔知 啦。係啊，其實都有啲咁樣。 嗱，成 A dot D A 咁可能好啲啦。係 A hyphen D A 都可能得。會展由新世界黑箱作業裡面日久失收危機四火，嘩咁恐怖 呢，呢啲你 好多人都有翻工㗎喎。 對對對， 喂你講緊呢啲呢建築物裡面，即係我以前成日都包下頸嘅，咁但係事實上你唔啱唔得嘅，即係啲人成日話嘩因為嗰度猛鬼，因為以前媽媽媽咁樣。 即係全部學校都係亂撞崗嗰啲。 佢日間晚話呢嗰度好多工商咁樣囉。但其實嗱，佢啲又係一個解釋，新嘅地方冇前科嘅地方又話工商啦，舊嘅地方又話日軍啦， 係啦，就聽到厭啦。 咁一個新 村全部都係人頭啦，係啦， 新嘅樓盤喺空中，唔通有隻飛鳥死咗喺嗰度，所以你間屋咧三十幾樓，但係填海區就會有鬼嘅。咁你賴工商嗱，佢呢個完美咁樣解釋咗我之前講。一個新填海區嘅幾廿樓有咩往事咧？我就係工商。多謝你， 但所以我 prefer 嘅，即係我自己都係屬 prefer 平行時空嗰樣嘢。嗰樣嘢冇關歷史啊，係 啊， 嗰陣只係純粹兩個時空交 代，係啊，冇錯， 佢唔使歷史 嘅。我相對係相信咁樣， 係啊，佢唔需要歷史㗎。 喂，但係有個唔知喺度講過未咧？你睇唔知講新世界定咩咧？我以前咧新世界中心嘅地庫， 哇！ 即係而家拆緊起緊嗰度， 係啊，係啦，係啦，嚇，拆緊起度，仲係圍緊板嗰度。 咁咧就有個有個叫 Bar City 嘅地方。地庫，咁你知大家新世界喺海邊嘅，我地庫嗰位咧就一定係海底嚟。咁嗱，呢位朋友點解令到講呢樣嘢咧？又你完美解釋咗我啲包後鏡，即係所以我唔係石板一塊嘅，即係啲人成日話包後鏡，屌你講啱嘅，但我聽到有啲我從來冇聽過嘅意見咧，我真係會覺得哦係，你真係即係因為咁樣燈醒咗我， 因為我當時咬頸咧，超以前海底唔通啲魚死咗咬鯊魚咬死人啊！我唔想嗰個鯊魚啦，點會地庫啊？你唔明海洋之後會唔會有鬼嘅咁樣？ 係係啊，即係佢即係呢啲都 係完美嘅解釋咗點解嗰啲地方都有鬼咧？就係、是、工商死亡咁樣。咁咧嗰陣時咧，我喺新世界嗰個 Boss City 裏面夾 band， 即係做 band 佬嘅。我曾經有個職業就係做 musician。 係。 咁嗰度地落從來都唔見光嘅。 嗯。 咁我哋 rehearsal 嘅時候咧，咁就晏晝去嘅啫，唯有。 好靜啦，冇 正常啦，晏晝冇做生意啊嘛。 冇理由打開門之後先走嚟 rehearsal。 同埋冇理由我哋嘥錢喺 band 房夾噶嘛。 係係係，梗 係 啦。 咁咧，於是乎咧就晏晝夾咧細器材。咁咧有時嗰個地方打緊蠟。或者清潔緊，我就唔可以喺我哋平時表演嗰個台度表演嘅，特別係 rehearsal 啊。咁但係勝在咧，嗰、那個 Boss City 咧，底有幾間唔同嘅 live house 嘅。 嗯， 因為唯有個隔離啦，哇，隔離好得意，我哋第一次去咧好新鮮嘅，因為西部裝修嘅，即係好似翻翻古代嘅美國咁嘅。咁咧就見到咧，我都有彈嘅時候咧，我見到前面有個人喺度有觀眾，有個人喺度睇緊我哋，分中間界嘅女士嚟嘅。 真觀眾嚟嘅啫， 唔知咁咧，跟住咧，我去過兩三次，咁但系咧，我次次都嚟聽嘅，咁我於是乎問嗰個打掃嗰個嬸咧，我話乜晏晝咁快有人翻工嘅，清潔都冇，即係清潔啲人咁得人可以喺度睇到嘅，睇 band 嘅點解？佢哋講咩啊？我唔係我哋晏晝嚟練歌嗰陣咧，成日都有個女人喺度睇我哋玩 band， 跟住話係咪扎條辮分中間界噶？哇，系着花裙噶嘛，着、花裙着水虫鞋噶嘛， 咩水虫鞋？ 即系嗰个鞋真系水虫嚟嘅。 哦哦哦， 我就记得晒。咁咧，我话系啊系啊，嗰个女人做咩噶？成日都见到佢嘅，做侍应噶咁讲。你唔好咁大声讲啊！经理唔中意人讲噶。我点解？佢啊，以前喺度咧，成日捧个菲律宾仔场嘅。 嗯。 後來呢菲律賓仔跟住原來有老婆呢佢自殺死咗喺嗰度。 嘩 我唔係啩我話你屌佢玩嘢先。 講呢個驚喎呢啲。 你唔係見到我都唔講啊。 我呢啲。 佢唔知叫 Ada 姐定唔知咩姐咁講。我就係直頭噏得出個名字。 即係其實係人盡皆知只不過你見到囉。 唔係即係問題就係呢我哋新嚟嘅嚟咗幾日啫。歌都未練好。 佢就正經鋪頭， 咁佢就係見到我咧，噏得出，咁我冇辦法，冇辦法唔話俾你聽啦。哇，跟住嚇撚到我咧， 咁點解你可以個客冇嘢可以做啦？ 唔係去翻自己嗰度 rehearsal 咯， 繼續 rehearsal 啊嘛， 去翻自己嗰個場咧， 佢嗰隔離場啊嘛， 係啊， 我翻自己個場，我識啊。 咁點知咧？我將呢件事講俾侍應聽咧，啲侍應係咁傳啊，佢話俾個經理鬧到我咧，佢話：屌你唔好講呢啲嘢啦。 哦， 侍應唔知嘅，得個阿嬸知嘅。 但係經理鬧得你就真呢件事都幾堅啦。 係咯，我記得佢最好笑咧，就係咧專登叫我上地面話我細膽到咧都唔敢下面。 閉嘴，閉嘴，下都俾佢聽到。 其實下面咧，就算翻我主場咧，我就見到咧，我個 band 喺呢度 ，DJ booth 喺呢度，我喺 DJ booth 底下成日有人摸住埲牆喺度行，有個影嘅。我睇為咧啊，點解條友啲舞姿咁得意嘅咧？摸喺埲牆啊，影子舞咁樣咧， 哇咁得，哇咁其實你 其實我以前成日見嘅， 其實你係成日見， 但我而家已經失去咗呢個功能。 呢陣時嘅 sense 呢方面好似好強喎，其實比較吸引，或者你自己比較強烈地 feel 到。 唔係我多留意多咯， 係， 所以我中意揾啲新鮮有趣嘅 explore 咁， 即專登就去交集啦又。 即係意味住你而家冇陣時咁陰啊，其實你陽咗啦， 可能係陽，哇黃咗啊咁樣。喂，我見到 Milton 已經開始釣魚啦。嗱，我哋要同大家講聲咧，即係多謝 Milton 喺度， 多謝 你睇住部機。Milton 咧就義務咁樣幫我手咧，喺度試嘢。咁因為咧，我同阿 Milton 咧都好中意試下，即係好中意揾出一啲原因嘅。頭先點解 forum 嘅時候窒得飛咧？然後 Milton 一嘢解決咗個問題，然後就係個 resolution 嘅問題，同埋咧即係解決咗好多唔同問題啦。因為用部機，咁所以咧呢個畫面咁好咧，都係多謝 Milton。好啦，咁我讀埋大家都差唔多啦，因為太夜啦。 嗯。 咁大家即係雖然大家聽完就可以瞓覺， 反而越嚟越多。 但係咧，係咯，但係 Ada 又住得遠啦，機器住得遠咁樣，即係希望你唔介意咁夜啦咁樣。不過難得啦，撞到 係啦，咁啊撞到。 W.H. 坤会展是由新世界黑箱作业、 哦這個、 里面一九失修危机四幅啊 Anton Fred 在会展时的确好多工业事故、W.H. 坤但是悲剧是不会停止 Anton Fred 一 过的 实施画游魂野鬼是会霸地盘新楼新建筑如果压住就会落脚想建造土地 Waters Zero 咁今次 Pacific Place 同中环置地 Halfree Nickel 都超猛 WH 坤所有悲剧都是成本时间人事组成 啊 Anton Fred 可以做神棍你夹硬解释了啲霸地盘啊啲鬼啊啊啊老实讲几有娱乐性嘅呢个解释但我真系唔捻信 咁啊唔知啦。 做乜越夜越多人忽然间好多人留言。 咪咯。 加拿大嘅朋友啊又。 我加拿大嘅晨光第一线嚟㗎。 啊佢晨光第一线嚟㗎。 我 见 到。 你又唔驚啦住加拿大就。 加拿大唔驚啦加拿大啲鬼都纯啲。 係咪㗎 唔係好似唔知用加拿大鬼。 唔知加拿大鬼咁纯。係喎真係喎。 面着做超盼就是我鍾意猛鬼 studio 多啲。加油。 喎。 瞓到半夜醒咗。突然开台 Gary Lundy and from Canada。First time listen to 喂，多 谢 你啊， 多谢你。 咁话时话加拿大真系未听过鬼故喎。 加拿大我唔住喎。 喂，其实加拿大咧嗰啲咁嘅水土，嗰啲咁嘅食物， 仲少人咯、啊，佢哋。 嗰啲咁嘅空气，嗰啲咁嘅政治，嗰啲咁嘅左交，加埋啊大陆佬猛黑人憎啊。 其实我又唔系好真系唔系好知加拿大政治。 加拿大大陆佬都猛黑人憎啊，真系。 系咪噶？ 佢哋已经上即系过咗去上晒。 咩过到去咧？嗰啲、因为嗰啲人咧喺大陆咧。充滿危機四伏㗎嘛踩踩行下行路個地板穿窿跌落又有你就 YouTube 睇到 呢啲真係恐怖個鬼呢 無端端俾個官抄家又有我發咗達又俾人搞俾人綁架個仔無端俾個鬼知道即係危機四伏令到佢哋呢自然有一種好戒備嘅心態所以個人就特別黑人憎但去到加拿大呢嘩與世無爭嘅擺低嚿錢就做到移民啦我直頭喺加拿大， 結咗銀包都隔咗三粒鐘翻嚟，銀包仲喺嗰度。 我成日見到啊，喺加拿大大佬啊，喺街度咧等紅綠燈，企喺度吸收緊太陽能量，轉咗燈都唔 吸收緊太陽能量。 真係我見到好多次，轉咗燈都唔識過馬路，喺度戇鳩鳩咁樣咧。喂，加拿大大佬幾可愛？ 天地靈氣啊！ 因為真係遇去到都遇上無爭咁樣。 係真係遇上無爭，因為其實加拿大算係比較早。即多華人移民 係啦 佢哋係上曬岸即嗰陣時其實移民真係唔係咁容易因為又要審查 即剛才 又要坐移民監啊嗰啲咁樣所以嗰個年代能夠移民到過去人都係相對比較經濟能力 實在 但係呢最早的加拿大的新移民加拿大美國就是台山人去起跌路 哦即是那些 那是第一代 即是華工血淚史那些 人那些就不是你說那些因為他們都未必有錢 那些華工血淚史 那些是過去賺錢的 那些就是黑代黑鐵仔 你說的心就是很怕九七 是 啦那些走得到就走那些 沒錯沒錯 但是後來到台灣人因為台灣的經濟起飛了跟著現在到大陸人 是 所以呢哇華工高根本就不用學英文 全部中文 的講喂為什麼越夜有機喎越多人留言 喎 越來 越多人 添啊是不是啲家好似越多人都係奇怪 佢齊齊1500 地球另一邊嗰啲而家起身 夜乜下祖先真 Barry Leon got to you know why tech 老探 Barsity 正 Anton Fred 老探其實加拿大華人圈子好多鬼故的 Lynchon 其實我是隻鬼驚唔驚 好驚 驚到呢 驚到呢你係一隻識打字嘅你都算幾 update 嘅。你幾大力 嘅喎。尊重你。 撞撳到個 keyboard 講。喂幾好。 嗱新嚟嘅朋友呢你有所不知啦因為你留言呢前後都有個 building floor 呢我哋聽得清楚啲嘅。咁我多謝嚟啦唔識啦唔識前後都留言就落 building floor 嗰啲呢就真係要多謝啦因為你啱入出嚟。呢、這個就譚偉德你好巴斯蒂正呀、啊、有咩正呀、啊、老闆娘正呀、啊、簽曬咗 Sushi 囉。巴斯蒂老闆娘就尖咗 Sushi 啦， 真 係 真 㗎， 講堅㗎，就是、 我黎比得識佢㗎嘛，想溝佢掛我諗以前， 哦真係就係尖咗做 Sushi 即佢真係叫 Sushi 嘅， 係啊冇錯啦， 哇！ 但其實我認識佢嗰陣，佢都五六十歲㗎啦。但係五廿歲都靚嘅人後生必定好靚。 但你都識尖沙咀 Sushi 嗰下都我都話一話啲。 聽過真係。 尖沙咀 Sushi。 成日翻唱嘅。 好探嗰代㗎嘛我都差啲唔識咪即係咁。 其實大台慶成鬼日都翻唱。 Gary Leung, do you know, 唔知係咁喎。 唔知咩喎。 對不起喎。 嗯啊、還有、啊、以前的、啊、什麼 Aberdeen Center 都有 香港仔中心 Highway to Rocky Mountain Rocky Mountain 即 是哪裡都很多它的地方名來的 哦、我想就是由香港仔隧道出嚟嗰度， 唔係啊 ，Aberdeen Center 喺温哥華一個 mall 嚟。 哦，我又真係香港仔啲 sorry 啊， 見識少， 見識少。 我咁啱知啫，都係。咦 ，Fred 你都係加拿大人嚟㗎，但係你又成日都留言嘅。 咦？ 做乜嘢啊？ 仲有 Brian 啲啱啱嚟啊 ，Toto 有 加拿大有個 啊 ，Toto 啊 ，Toto 即係啊 ，Toto 即係隔離台啊 ，Gary Quinn 嘅朋友嚟。 哦，咁音樂嗰個 Toto 啊 ，Toto Curtis。 係啦 ，Toto Curtis， 阿 Toto Curtis 好奇怪喎，我諗佢唔知因為咩原因咧，對我啲誤會，我相信我叫佢好多次買個 studio 推我， 咁奇怪， 係啊， 咁得意 嘅，唔知啊，即係你唔好成日幻想自己好受歡迎最緊要，咁所以我消化咗呢個 ，OK， 係咯， 有疑問啊，有聽眾，我哋聽下有咩問題。 How do you know Canada's ghost story？ Barry Leung, how do you know Canada's ghost is more peaceful? 佢話： 點樣知道佢哋平和啲？ 我因為咧，大家都嘅意識上同埋一廂情願地覺得鬼都係人死咗之後嘅鬼啫。 轉化係。 咁你個地方好 peaceful， 咁啲鬼唔通 都會 peaceful， 唔通兇狠咩？嗱，同埋加拿大有大麻喎。 啊，可能容易即系 咁，你人会怼大麻，鬼你唔怼咪唔当系咪先？鬼啊，随手 唔知啊，点顺手索埋系嘛？ 系，但系其实我觉得鬼同大麻冇关嘅，因为我都试过呢啲治疗啊，完全系冇鬼嘅嗰个世界，可能所有嘢都 become one 啩， 冇关嘅， 即系所有世界大同啊，即系 冇关嘅，冇关嘅， 系咯， 即系你好少话听咗人哋话食咗嗰啲人之後你見到某啲嘢， 我就係見過恐龍啫。 我就見到自己呼吸。 我見恐龍啊，上大麻。 啊，我諗 我冇食過，但我所以我唔知係咩感覺。 啊、 但係我有朋友食過，佢就話俾我聽，佢明點解咁多嗰啲畫家或者嗰啲藝術家會去食嗰啲，佢話因為嗰啲。即係見到嗰啲 image 係會好似融咗啊！ 我見到自己呼吸， 哦，人人都唔同， 係啦，人人都唔同嘅。佢話佢見到嘅就係、是、佢見到嘅就係所有嘢都好似融咗咁。 你可以將一啲好古怪嘅嘢嘅視覺化咗。 其實創作咪就係要超現實咯，即係 所以佢哋咪不停 visualization， 佢將嗰樣嘢視覺化咗啫嘛。 係啦， 我見恐龍嗰次咧， 叫恐龍 咩龍先？ 誒，速龍細只嗰啲。咁我有一次就係喺啲 party 嗰度吸啦。咁咧，即係呢樣嘢，我唔係鼓勵大家，但 係呢個 就的確係好嘢嚟嘅。 試過 咁咧，咁吸吸下咧，突然間 問邊個買？ 唔好意思，我見到我突然忍唔住笑咗。 咩恐龍啫？啊，你聽過講，少都唔講啦，少。 哦， 佢穿咗，即係喺度劇透曬。 穿咗，劇透咗。 唔係啊，覺得佢流。 其實我未聽過嘅。 你未聽過，講俾你咪聽。咁有一次咧 ，party 度咧，即係唔知大麻咧有個密碼嘅，就係個密碼就 share。 我 share， 即係好少人好似監製咁一條友獨享成條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終於咧淋漓盡致啦。但係我平時人通常咧，喂起嚟咧，即係嗰陣時 都係咁咯。 覺得衞生都無物㗎啦，因為大家好輕鬆咁樣。 其實而家都係。 咁咧咁女啦，咁咧有男有女啦。咁咧我見到有個靚女咧 shotgun 喎同我。 哇好！ 哇，左係 shotgun 就調轉個槍頭。 係。 咁咧我喺度吹你嗰度，因為少少俾你幻覺又 kiss 緊咁，但係嗰個靚女明明唔會同我 kiss 噶嘛。咁我梗係入鄉隨俗啦，係咪？嚟啦嚟啦！咁你哇真係嗰下特別 high 嘅，唔知有埋啲體味咁樣。我仲記得個女仔叫咩名 字？ shotgun 之後咧。我知我講俾你聽咯，咁哇大家開心啦，咁大家哇即刻大家民歌起舞咁樣啦，到第二日又嚟啦咁樣，跟住哇，突然間我直頭見到條恐龍咧，由隻眼嗰度， 第二回事啦， 個頭喐喐嗰啲啊，哇喺度彈起就離開咗。 但係你之前第一個係堅靚嘅， 啊堅靚嘅， 哦，即係第二個就已經落差太大啦。 佢其實咧會 enhance 咗你嘅感覺， 梗係啦， 將你所有細胞咧放大幾倍，即係好似啲 靚嘅越靚， 嗰啲一滴香咁樣咧。靚嘅嘢，哇！嗰、那個女冇乜唔靚嘅，即係唔係話特別核突嘅，睇真啲，離遠咗睇得清楚。佢真係啲牙罅疏啲，牙罅疏啲就變咗個速龍啦！哇，幾啊！即係所以你做創作嘅點解唔去？點解唔試下咁樣？ 其實我係咯，即係你唔好太過沉迷咗翻啦。我哋有個朋友咧就沉迷得太犀利啦， 飛碟啊！ 啊，嗰啲就唔知嘅， 哦，踢波。 踢足球機嗰、那個 啊，即亦都唔好，因為成日同佢講嘢，佢都唔記得。 唔係，同埋咧，我覺得咧，如果你要運動之前，真係唔好搞呢啲。 係啦，真係， 因為你低估曬危險啊。 係啊， 即係嗱，其實食大麻有個唔好地方咧，就係佢將所有嘢都好覺得好閒啊，即係當你。做一啲危險嘅時候，你都覺得好行，你因為你條命同埋你嘅健康， 因為個精神麻木咗，個精神 放鬆咗你係啦， 即係嗰下可能整斷咗骨咧，你係唔知嘅， 你係唔知 的，哎呀咁唔係 咁痛嘅，仲咁樣話咁痛喎， 仲要咁痛嘅，哈哈， 係啊，哇咁痛嗰啲骨可能裂咗， 一手揈下揈下， 佢係裂咗嘅， 當你啲藥力過嘅時候咧。 好 堪然啊！簡直係即刻唔該，我叫白姐入急症室。 係啊，嗰啲就真係好周星馳， 或者俾多張嚟啊！ 嗰啲好周星馳啊，真 係係咯，所以唔係簡單真係啊！呢個 Prime Fat 喺度 Prime Su 喺度第一劇透我啊！ 佢跟住曬咗冧啦！ 哦，係啦，太快啦，唔緊要啦，反正兩個未聽過。係啦，喂，咁啊，唔知點解咧，佢哋真係唔想我哋走，不停咁留言。 Anton Fred 大麻真味好臭。Anton Fred 個女仔唔通係 Grace Chang Panda 鬼到無頭就 peaceful 感嘆號。 鬼到無頭就 peaceful 好嘢，即係官到無頭打字大。 咁你都抽到水。 鬼到無頭就 peaceful 太平咩咁樣？ 大麻真係唔算臭啦，其實如果你覺得係煙臭嘅大麻， 梗係煙臭嘅大麻啦，傻佬，大麻嗰啲 唔算臭嘅 ，organic 咁 organic 嗰啲臭， 佢冇尼古丁，冇焦油，冇性，其實算 organic 嘅。唔係咁，佢臭嘅定義可能係啲燒窿嗰啲臭，即 係 燒麻繩咯，其實 即係 compare。 W H 坤，我有個街坊吹水話食大麻之後 high 到上天花板，仲要見到自己靈魂出竅。 你係咪有冇死藤水啊？你有冇聽過死藤水？ 有啊！ 有冇興趣試啊？ 我冇興趣。 咩嚟㗎？ 死藤水是一些用植物，即其實你當是一些山草藥啦，煲了一些水之後，飲完之後就會令到你有些 幻覺。 我不知道是幻覺還是靈神，他說近似是靈魂出竅，所以是很多那些部族用來做通靈用的。 其實呢 大 麻最早呢 大麻舊時都是 的。其實死藤水就是印第安人某些部族。嘅一個即係嗰啲巫術， 巫術， 即係巫師嘅一個工具嚟嘅。 因 為佢周圍揾一啲樣本咧，曾經即係常百草常種嗰度。 大麻都係咗，其實大麻原本都係 誇張咗啫，我覺得。 但係類似嘅草，其實近時都係啲印第安人愛嚟 可能大麻以前係將佢歸類咗為一樣嘢， 係咯， 即係未有咁多草本嘅資料嘅之前。咁死藤水咧就係耐唔耐咧有啲 tour 咧會。穿咗個省咁帶啲死藤水呢就走去俾一啲團體訂購嘅。即係話呢不過係犯法嘅唔係佢地方。咁呢你就要呢集宿即係譬如我租緊度假屋咁樣。 係呀跟住一齊飲囉。 20個份名額咁樣去帶定20個人嘅份量呢就首先要打地鋪。 哦 坐凳都會跌落地，會撞到個頭，危險相對。 哦、清 場，清場 乜都冇， 就有好多類似痰罐嘅物體，俾你嘔，俾你屙。 係 啊，佢哋話飲完之後係會先嘔咗一輪先嘅。 哇、哦，咁樣咪真係未聽過？ 但其實我又覺得好奇怪喎，你飲完嘔，咁咪即係將啲嘢嘔翻曬出嚟咯。 咁嘔同埋屙，唔係你已經落咗血，你先有個嘔嘅感覺。 OK。 咁咧嗱，佢其實有一個食物中毒嘅情況嚟嘅。 係咯， 食物中毒，但其實。 但佢個胃吸收咗嗰啲嘢 食物中毒都有好多種中毒，中咩毒㗎嘛？即係你喺醫學衛生環就常識衛生嘅 term 咧，就係叫食物中毒，就泛稱。咁我講咗其中一樣啦。咁但係佢令到你個腦有個訊息要嘔翻啲嘢出嚟咁解啫。係 啊。 咁咧，因為佢嗰種太奇妙嘅一隻草本咧，就令到你聽講咧，就連宿便啊。連嗰啲你平時喺身體的毒素啊， 排曬出嚟， 一次個， 好臭， 好臭噶，冇話唔臭噶。 哎呀！ 咁但係當你係其中一員嘅時候， 你仲要集體一齊， 你就會互相包容咗啊嘛。你屙又臭，你又臭， 哦、 你老豆又係鴨，你阿哥又鴨啫嘛。 哇！ 冇所謂噶， 諗得起都臭。 係啦，咁咧，於是乎咧，嗰啲 tour 之後咧，佢哋冇乜宗教儀式嘅，純粹係咧有個輔導一個體驗。之後那些人呢很多人都說呢因為他其實除了逼你嘔之外呢他還有一些 chemical 東西令到你的腦呢有些東西開啟了 即係你有好多明明因為其實人個腦好多係未開發。係 啊，未開發。 佢就透過一個 chemical 嘅 effect 呢就令到你嘅某個腦嘅有啲 parts 呢就開發咗你個人睇通咗啦，你個人又多咗少少特異功能啦，你個感觸強咗啦，即係佢講到好神奇樣都開啟咗、啊、即係你個人醒爬曬。即係譬如你有個人好執著嘅突然間即係輕質嘅你連你嘅性格都改埋開竅、哦、重質嘅話呢我有預知能力、嗯、或者我能夠個 即係我射死歌 一個射啲內囉閃開咁嗰啲呢、哦、即係醒爬就快曬嘅 即係第六感囉 咁所以呢有好多人呢嘥幾千人呢四五千蚊㗎都去嗰啲地方就試囉、哦、有啲人呢試完上癮呢下次又試囉原因就係佢真係覺得有改善囉咁你飲死藤水俾人呃極都係幾千蚊咁又唔使俾人強姦㗎嘛你信呢啲好過再呃嗰啲俾神棍。 啊嗰個性格轉運嗰啲。 性格轉運嗰啲 啦。其實嗰啲真係唔知永遠都仲有人信㗎喎。都 有人信。法院判完一單有一單警訊報完一單有一單永遠都有人信。 我覺得呢啲嘢係正常智商底下都冇可能。 我所以覺得呢即係我覺得嗰啲印度人就超然好多啦大家都係飲嗰隻嘢。大家都喺度，屌你能夠改運改到運嘅，唔係淨係性交嘅，或者俾錢，即係嗰幾千蚊，我覺得值得嘅，因為成日都俾人拉嘅，打官司啊、保釋都要錢嘅，大佬。 即係如果俾我都會有機會，可能都會試下嘅。 係咯，即係大家唔好千祈有呢啲嘢，哇係犯法就覺得你用一個道德嘅，唔好吸落去。即係嗰啲只不過係醫學唔認同嘅，你可能會毒死人嘅。咁、但係 so far 都冇人試過死藤水死嘅，我未聽過。 叫死藤水、啊、 叫死藤水。 哦、有啲人就話死神水，但 我翻去做啲 research， 你试下 search 下，因为其实我点解会知道死藤水系我系好新近，系前日嘅事，系、哦、网上高见到关于一篇文章咧，系一个经常去周游列国嘅女仔， 嗯， 佢就去做 coast surfing， 即系我去人哋住人哋屋企嗰啲咁样，佢、嗯、就最近有一啲嘢。塞住咗佢就覺得好唔開心，所以佢就去一個旅行。咁啊，專登揀咗一個遠離市區，好偏遠嘅地方。咁接待佢嗰位房東咧，係住喺一個深山入面，佢屋企咧乜嘢都冇嘅，真係得啲好基本嘅家具。佢就係睇中咗呢一點，佢想去靜下，咁所以佢就去咗個地方。同埋嗰一位嘅房東咧，就係、是、一個係咪心理治療師啊？即係女仔治療師嗰一類嘅，佢話原來住喺周邊嗰啲鄰居都係從事相關嘅行業嘅咁。 哇！正啊！ 係啦，咁去咗住嗰一日咧，咁好自然啦。咁去到佢介紹話啊，呢度屋即係周邊啲有啲咩環境，跟住就講下啲規矩啊，就話我屋企我哋唔夜瞓嘅，十點就熄曬燈㗎啦。咁你自己執生啦，咁即係講下啲規矩。咁之後傾下偈咧，熟咗之後，佢就同佢講話原來今日就會有一個朋友送一支水死藤水俾佢。咁佢好好奇，因為嗰個女仔都有研究呢啲嘢，咁佢就問咩係死藤水啊？咁、那個户主就解釋俾佢聽啊，呢、這個死藤水就係人哋用嚟即係做嗰啲宗教儀式咁乜乜，咁所以佢就想試一下咁，即係嗰個户主就託人揾咗一支翻嚟，佢想試。咁、那個女仔聽完之後就好有興趣，咁後屘就鼓起勇氣就同嗰、那個户主講，就話我想同你一齊試。所以就各自飲咗，各自飲咗半支。咁但系 according 嗰個女仔就話，佢飲完之後冇反應，可能唔知係個量唔夠定係點樣，就冇反應，淨係瞓到死豬咁，瞓到斷曬片，跟住第二日起咗身咁樣咯。 嗯，我都冇，嘔都冇。 我唔記得咗佢有冇啊，但係總之佢就係話冇事發生過，冇任何特別嘅情況。 可能 我知係 假 嘅，或者可能係佢量唔夠，即係可能其實一個人係要飲一支，但係佢哋只係飲咗半支咁樣咯。 其實我覺得已經唔係就係咩心理諮詢，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有強烈嘅宗教意味 㗎。佢冇， 佢係攞嚟做以前嗰啲巫術嘅啲儀式嘅，攞嚟聲稱 係 話 即 係 等於 做 啲出，即係係啦出竅嗰啲。其實我都話嗰陣時未必係用大麻，印第安人或者好多原始部落，其實佢一樣係用呢啲植物。其實嗰啲 witch 啊，所謂嗰啲巫師啊、wizard 啊，即係嗰啲人，其實以前喺以前近時嘅社會就係去懟草。跟住佢 食菇咯， 佢系啊系啊，咪玩菇啊、毒菇啊嗰啲咧，即系佢令到你嗰个状态，大家以为佢通灵啫嘛，吓、即系或者通咗灵，其实佢只不过进入咗嗰个 hallucination， 即系妄想嗰个状态咯， 几有趣啊！我哋啲话题咧，真系一年咁样，即系做一年嘅话题。喂，苏伦仲喺度啊？你落嚟食宵夜啊？苏伦系街坊嚟， 系啊，食宵夜咯。 嗰支麦咪就系佢 sponsor 咯。 哦、oh, ，thank you， 系啊，多谢你啊，苏伦，讲廿几次嘅真系。 嗱，所以 sponsor 老探咧就好着数嘅。讲笑， 通灵又通电啊！我中意嗰个 ，OK 嘅。 系好多人对即刻对呢支嘢好有兴趣， 系 仲喺度。Lunchroom 有冇办法可以逼大麻味呢 ？Anton Fred 以前包租婆个仔用烟斗仔吸大麻精，抽到冇朋友。Nick C C D M T L S D Piracy 真正排毒美颜草。Anton Fred。得同基哥加下战斗力，起码有100,000，仲好精神。Anton Fred 有啲嘢切害住咗佢，所以去唔到厕所，要死腾水吞便。L 水牌， 哇！依家 Life Pirate Zoo 唔会俾人呃饮咗段偏水，切除通灵又通便。 哇，系咯，喂，咁啊，LSD 嘛，佢话大麻精咧，其实我唔建议人哋用嗰啲， 嗰啲因为 chemical 系啊， 一嚿泥嗰啲， 系啊，嗰啲就无谓啦。 嗰啲我觉得你可以可能沟咗好多， 因为成本问题。 都唔系因为而家咧嗰啲 dealer 咧，好 系啊， 好咩嘅，即系好惊俾人话啲草冇料到咧，就加啲 LSD 落去。我听闻啊， 经理话唔够劲， 系啦，就 有时加啲玻璃碎咁样。 加玻璃碎嗰啲就另外一样，大麻加唔到玻璃碎，嗰啲 K 仔咁。即系我觉得反而最天然咧，就你就见到啲草本，有叶脉，见到呢块叶咁啊，仲好大麻籽咁样嗰啲，我觉得 organic 啲咯。嗰啲叫黑水就咪嗰啲， 系 黑水定唔知咩？ 好 似一个就好似榴莲糕咁嘅嗰啲，嗰啲冇乜益咯，我觉得。 嗰啲冇乜益啦，嗰啲系啊，嗰啲佢偷咗嘢噶啦。 系啊 ，Gary 咧就话：，哎，我攰啊，冇错，因为听我要开工嘅，其实。 哎呀， 讲多就饮早茶，唔讲啦 ，Panda。喂，咁啊，真係 差唔多 咯，滾搞你兩位啦，但希望大家 enjoy 啦，希望聽眾 enjoy 啦，同埋聽 archive 嗰啲呢就希望你夜晚聽啦，因為我哋個設定都係夜晚。 唔係啦，即係我去。 喂，多謝 Milton 喺度陪我。 多謝 Milton。 係啦，喂，咁啊，各位觀眾記住呢 subscribe 返我哋個 YouTube channel 啦，因為我見到有啲新朋友喺度嘅，因為啲時間唔同就有新朋友啦。咁希望你真係多多支持我哋個 channel， 同埋實質支持係更加歡迎嘅。實質支持呢，即係點樣實質支持呢？可能你 sponsor， 我哋有 PayPal account 同埋 HSBC account 嘅。咁我哋如果有呢個 sponsor 呢，即係小心意呢，我哋可能會 develop 多啲啊，買啲器材啊，或者有多啲時間諗下嘢啦。如果你即係如果有 sponsor， 我見到有啲朋友就做 YouTuber 可以做到唔使翻工嘅，哇！我就出好覺得我自己冇咁嘅能力啦。 呢個係我嘅夢想。 Ada 咧，遲啲都會， 哇呼， 都會做 YouTuber 嘅。 希望可以做 到。你有冇 channel 啊？ 其實Facebook 我有專業嘅。 哇！等我 like 4次先。 叫做咩啊？ Facebook 個專業睇下先。如果講旅遊嗰個叫隨心。 徐心， 我用張國榮嗰個徐心， 徐心， 徐 心， 徐心，徐住個心咁嘅意思，即係話 Facebook 就咁叫徐心 ，user 徐心，係啊，大家記住 search 啦，因為咧佢遲啲咧都將會投入呢個開麥又唔敢講你收兵嘅，即係咁樣好 真心 KOL 嘅， 好歧視女性 嘅 KOL 嘅生涯啦。咁啊，第一炮就係最近 就徐心啊，徐心 好多香港人都有去過嘅地方，就去睇呢個 極光。 係 因為咧嗱 ，Ada 咧同普通嘅嗰啲May 姐啊，定唔知咩姐嗰啲咧，就好唔同嘅。有個傻婆都好多人睇嘅，咁啊 Ada 又比較有內涵啦，咁同埋我覺得佢啲心理質素同埋嘅經歷都唔係一個普通女仔可以達得到嗰個水平嘅，咁希望大家嘥多啲時間咧，就去支持下 Ada 啦， 係啦， 阿猛鬼機啊仲金，猛鬼機係教畫畫嘅， 唉得啦，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 唔係嚟親我呢度，我梗係要借呢個機會去介紹下大家啦。 好啦，得閒嚟 支持下佢啦，因為佢會開畫班嘅嘛，遲啲。 遲啲咯，或者咯，其實都之前嗰度有啲 cancel， 有啲問題係 cancel 咗。 你收我做學生啊嘛，我幫你收學生啊。 哇！多謝，多謝， 可以集體出去 生產一啲新嘅 啊靈魂嘅客源 啊，冇錯，係咪啲人停曬啦？誒、 哎，開始講拜拜啦，大家。 哦，係啦，睇、啊、完 live 係送車好啦，極光草正喎、哦。 嗯嗯嗯。 誒、咩探長 and gay 咩啊？哦 ，Ada 哦 ，thank you 咯、哦，都唔使係。 冇客氣。 臨走之前先有西雅圖嘅朋友入咗嚟。 係、哦，真係 sorry 啊，你可能要睇翻重播啦。好啊，多謝各位，即係狂講多謝，當自己係特首咁樣勁。好啦 ，OK， 拜拜， 差唔多啦， 拜 拜。 啊，仲有 like 個 page 啊，我 Facebook page 叫做探長或者Detective Tam 同一個字，咁我 like 到噶啦，因為啲貨新朋友舊朋友聽過曬走咗噶啦。好啦，拜拜， 拜拜，拜拜。